有個的士就泊車在花墟對面， 你說的，是我說的，不要說了，沒有說的，我擔心一件事，在路面上，說不定是避免的東西，很多的士在走，你的油缸，不論是用石油氣也好，油缸也好，油缸也在車尾，在車尾，你撞車，昨天那件事，如果撞到油車都可能會爆炸，沒有分別的， 即是都是呼籲一件事，就是駕駛要安全， 你的駕駛要安全，你倒回去問那個女人為何這樣撞人的車，拆撞到人家的車，撞上人的路，我就想到你會這樣問，我想問駕駛人永遠都是這樣說的，後面的負責你撞我不對，請問前面的車為何要放在那裡，我想問你泊在那裡不可以這樣說，你撞上去，不是，可不可以泊車，不是這個問題， 道路駕駛者永遠都是一件事，你要打醒十二個精神，看著路面的情況，不論前面有輛車是違例泊車好，又或是死火好、壞車好，或者他就是喜歡泊在那裡好，等於有人把石頭放在那裡，你不會撞過去的，這些就不能說的，這些為什麼學車第一件事呢？就學車就說你永遠要不要跟車帶貼， 第二你一定要看著路面的情況，隨時準備停車，這就是你的責任，沒得爭論，上到法庭，當然那個人如果放在車是非法泊車的，他有個責任就是非法泊車，他又不是突然間停車，有個車玩東西，走走突然間踩brake，引起撞過來，那個前面的人就要負責了， 在天橋上突然停車，這就叫做吵架了，那就落車罵後面的車，我都試過了，這些駕駛態度真的有問題，我以前年輕時也試過了，因為我的車不斷撞，我頂不住，我終於停了，然後下車問了什麼事，我告訴你我的車壞了，對不起，通常我會做這件事，有時你知道我也很勞氣，你又喜歡玩， 你知道我以前泊停車場在中環，我停了車我找我的八達通，後面那個是等不耐煩就撥你了，不斷撥那些翻鬼佬來的，我沒有歧視，拿波子，你最喜歡的Dream Car，You have a dream， 你的不是中國夢，你的香港夢，經常想有個波子，幾十歲人，我昨天跟我朋友吃飯， 我老友阿兵，你認識吧，他就說現在老了，他說講開買東西、郵浮，他就說很唏噓的，老人家是，當有些東西你年輕想做的時候，你沒有能力去做，當你老了，你有能力、講經濟能力去做的時候，你又沒有那麼深、沒有那麼力去做，但有時候你覺得以為那個很想得到的東西，原來得到的時候覺得他不外如是，很多年呢， 之前有個朋友就是招呼我去法國的美心餐廳吃餐，他就說以前他去法國的時候站在門口看沒有錢進去，到你有錢進去的時候你不吃得，到有錢進去的時候還有機器的話，他打電話用英文訂台沒人騷擾他，那年我們去到法國，對不起，你這個朋友是不跟我們說的那件事， 他不是有沒有心有沒有力的時候，當他老了的時候，他仍然是沒有能力去定位的，他定不到，終於後來施藍生跟他用打電話，用法律的定位，我的意思是說這個人仍然是沒有那種能力的，我們說的能力的意思是說，你可能年輕時有些事你想做，你要有面子，要有地位， 你的朋友年輕時沒有錢，想都沒想過 原來有錢都扔不到位的，但到他老了之後他仍然跟年輕時沒有分別，只不過他多了錢，但仍然沒有面子，終於是沒有安排到他，很夢成真，有些朋友有這樣的能力，訂到之後那個punchline就說那種椅子難坐，挤不挤，挤迫， 然後那些東西真的不是很懂吃，不是很懂吃，美心是差東西，我不是說香港美心，是說法國的美心，那是差東西，因為被皮克特買了，現在不知道賣給誰了，現在還沒升，不知道，我沒興趣，因為我去巴黎美心吃東西等於來香港的容記吃東西一樣，是遊客的地方，那我們當時是遊客，真的懂吃就不會去那些地方，現在沒有人說美心， 沒有人說要去法國美心吃東西，但是看看肥佬禮死的食經，法國去碎熟的了，去得閒就走去法國探世界，現在就不在法國了。說回實際的事，就是講開撞車，不是講冰湯，我講開冰桶，不是講冰湯，我找張卡，大哥，你不斷撥我，你知道我怎麼做？我真的打死我燈， 下車走馬很有禮貌，對不起，我車壞了，現在要找拖車，我走過去，他知道我弄過去的，他很生氣，那個那個停車場沒有第二個入閘，他跟著去停車，他退一輪很狼狽，退到另外一條線，有兩條線入的，我走回去開車， 那個閉路電影到你的是吧，怎麼我壞了，我心裡再試一下，撻一撻就著了，有什麼問題，我壞車有什麼問題，所以對付這些人有時是這樣的，那些iBanker來的，那些趕著去操盤，可能我阻了他，阻人發大又不好的，輸了幾十億都不出奇，因為幫你輸了幾十億，可能他拿盤，那些是公積金那些，真可憐，那些是公積金那些，真可憐。 有功的累累街坊，不過說回頭條，現在說說這報紙，風波裡的茶杯的新聞，你這個叫做風波裏的茶杯的新聞，我們是這樣議的，但報紙沒有東西好看的，今天《蘋果日報》就去監獄探倫常慘劇的主角，這個犯人， 其實這個犯人現在暈了，應該是暈了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他就接受了記者訪問，今早有個朋友打給我，有個好朋友打給我，喂，為什麼記者可以去探監，去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去訪問的呢？我就說根據我的常識，一個犯人他是有權接受 有個名單的，哪些人可以去探他，他有權拒絕，在這個名單上人們就自動去探他，就算不在這個名單上，他都可以容許某些人探他，我相信這個案件就一定是蘋果的記者跟他聯絡了，你可以寫信給他，什麼都可以，我出來探他， 或者懂得有些親戚朋友，或者在門口撞到他的親戚朋友去探他的時候，就說可不可以帶個口信啊，告訴那個當事人我是蘋果日報記者，我可不可以進去探他訪問他呢，那另外一宗就是另外一宗是什麼，我想都說，好低，那宗是好像是被人潛伏在街上，不是那裡是一宗，另外還有一宗就是蘋果老總就認為他們這夥計做得很好，就有幾千萬人人次上網看了他們的新聞，老總有少少就當然，如果我是你說我們風波的茶杯，我們D100 有幾千萬人上我們的網頁我都會開心的，即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個我就不怪他的，這個你即是老總你當然開心啦，亦都要跟老闆說行啊，這樣對吧，老闆就算在巴黎他都要告訴老闆我行才行嘛，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會不會就是因為希望多些人看他們那份報紙，即是蘋果日報啦，咁會唔會係有時做一啲嘢呢，為咗個銷量呢，有時會唔會放棄咗少少嘢自己原則呢，呢樣嘢我唔知啦，即係新聞工作者嘅原則。一個咁嘅空反，一個咁嘅空徒。 或者大把嚟嘅變得你咁客觀咁 嘅。先講埋先啦。你搞你搞到喂。你成日搞到氣咳啊，大佬啊！ 你唔係而家嘅傳媒係上市公司，梗係揾水啊嘛！ 你可唔可以搞到氣咳咁咧？啊，林一華， 哦， 你唔好成日玩我得唔得咧？ 即係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即係我成日坐喺度俾你玩我，而家終於發現一樣嘢，你搞到我氣咳咯。其實我唔咳嘅，我唔係咳嘅。 係 係，我係俾你搞到氣咳嘅啫。啊， 好啦，言歸正傳啦，點啊？ 攞翻沙膽紅嗰單嘢 先啦。繼續講蘋果啦， 我而家揾緊啦。嗱，沙膽紅咧就咁講嘅。作為一個總編輯呢，嗱，佢做報紙嘅同事呢，過去一直有個心魔，就係將獨家料留俾報紙，唔願意提供俾即時新聞。佢近嚟呢，佢想通咗啦，新聞就好似末日輪一樣，價值隨住時間呢就暴瀉嘅，越快出街價值越高。於是乎呢，佢哋蘋果娛樂組同事啊拍到何超瑩，個鼻下邊有啲白色嘅粉末，迷迷糊糊在铜锣湾街头的整个过程的片段呢，他们的同事这个主管挣扎了一秒而已，一秒而已，要不要将这个片段放上即时新闻呢，最后也都出了，点击马上暴升，上个礼拜五大角咀碎尸案，即是这个伦常惨剧啦，月初一对老夫妇失踪，个细仔接受了苹果访问，尋人， 是因为他在网先，在 Facebook 上尋人， 原来他呢竟然是谋杀相亲的疑凶，突发组的同事呢3721将大部分觉得有可能是独家兼料分批上再即时新闻，只是留下一点呢给第二天的苹果日报，当日呢只是这一单新闻的点击呢就去到200万，将即时新闻总点击推升到488万，再加上第日苹果动新闻和今日苹果点击呢，哇，去到2500万，接近3000万的纪录。于是乎这个老总沙胆红和同事说，苹果日报记者不单单是报纸的记者，同时也是苹果即时新闻和苹果动新闻的记者。苹果日报每条线的主管呢也都不是单单是报纸的主管，亦都是该条事的即时新闻，动新闻的报纸主管呢仲是苹果的前途，亦都是苹果每位员工的前途。咁讲，如果你问我呢，佢都是讲得啱啦，同一个机构做嘢，都唔系话同个老板嘅同系嘅，咁你有即时新闻嘅即时上啦，但系睇到沙胆红嘅心态呢，即系觉得最紧要多人睇。这个是每一个编辑，包括我们做节目主持人一样，我们最紧要多人听，但是是不是我们都要有些操守呢，这个就是引起争议的，你知道今时今日我们还在苹果这些地方，你就问我为什么不客气啊， 是 的，客观啊，寄人篱下， 哦，这样 寄人篱下， 那为什么你在这里又闹这个是领导人啊，那些关于我们香港普选闹得那么大声啊， 那些没有寄人篱下，港人治港， 哦，讲嘅字讲大声啲， 国家系人民嘅， okay, 对唔住林彪话，国家系人民的。 但有啲人觉得唔系噶嘛， 乜佢嘅问题？呢、這个林郑月娥嘅问题，林郑月娥就认为港台系私人事、私人了断，系家事。 家事。 喂，我几时呢个香港电台俾你林郑月娥私有化？喂，你屋企喺伦敦啊？你去私有化 BBC 啊？你话 BBC 系你嘅啦，不如不知所谓嘅呢个咁林郑月娥，今日讲起又兴啊！你知唔知咩庆啊？ 边单？ 香港电台嘅记嘅工会啊， 系 佢问啊苏锦良， 系 点解香港电台佢哋要求工会要求咧？ 政府应该不要再派政务官去主管港台，他认为苏锦良为什么视若无睹，政府无了道不理他们。 大佬，曾几何时，好像DBC事件 苏锦良说这是商业纠纷，没人理你，香港电台有理过吗？即是你认为这个卡片show是判断有问题的？不是，这个问题是香港电台问题。是。 這些就叫他朝君體也相同,這就是Martin Lee,經常引述同名,德國牧師Martin說的話,當納粹佔領德,不是佔領,當納粹在德國的時候 當我動工會的時候,我不是工人,當我動天主教徒的時候,我不是天主教徒 當我動猶太人的時候,我又不是猶太人 動到動他動到基督教的時候大禍了，他周圍看看被人拘捕了，沒有人了，就像黃毓民那樣說還聲於共了。我最慶一件事，這些真是頭條新聞，這個D100，這個麥潤壽，我代他不薄了這麼多年來當他的朋友，他連捧他做台長，他竟然夠膽在立法會那裡說一份說什麼騙錢，那些東西他又不會騙人的。 不是人來的,直情一個是中華教人什麼永不放棄同學會,撿了他,教壞小孩,給他聽。我告訴你,我很生氣,有一本來都不理的了。不過終於昨天有些網友把他擺到Facebook上。我們的壓力是被政府放棄。為什麼會有壓力?有壓力不要做,廚房業就走出去。好貪不貪,明白幾萬年薪,不知所謂,平時滿口人義道德,教小孩那個,教壞小孩,人子弟,收檔啦,不要說他,另外一個還有,有個叫王岸賢。 我都本來不說他了,已經算了,每一篇都逢星期三一篇,即是說他多年來都一直有那個地盤,又是不知所謂的,你沒事做,當年我都是應該聽毓敏說的,毓敏就曾經來跟我說,你不要請那個人,不行那個人,我個人就永遠給機會人,一個曾經在理工教過法律的人, 去到中年,你功大學有法律課程的嗎?去教法律是雙科的教,很明白,很清晰,接著我知道喜歡做節目,當年去做網台,跟卓毛、毓敏吵架,這些合作。DBC開台的時候,我跟他一起試過做節目。給機會做節目,但你知道口齒又不伶俐。 怎麼做節目,叫他不要做節目,他就不開心了。所以你說DBC,所以你是不懂管理其他大班。我給他一個試一下,給他機會,你不得就不要做,繼續寫一下通識,負責法律文件,你是我們的法律顧問,楊美儀事件,他處理的。 後來因為我們沒有錢出糧,跟他說要減人工死人也不肯,接著拿了合同出來,你要我走兩個月通知,終於在那裡踎了兩個月,什麼都不做,含恨於心,因為我不讓他做節目,要他走。楊美儀告我們DBC那時候,他小額錢債案,你作為一個法律顧問的公司的,他竟然夠膽幫他寫 幫他寫這個,幫對方,這個如果是律師釘牌,律師公會投訴他,他不知道什麼叫做顧客和律師的關係,利益衝突,我都不算了,我覺得一個宅男,你同情他,又沒事,一個人蹲在那個屋企,靠寫兩篇稿,周圍得罪人,亂說,昨天竟然寫一篇文章敢說,說香港電台撩不起,你因為DBC呢, 就利用聽眾,這個動詞有問題,這個動詞有問題,走去爭股權, 所以以後逢一些電台或者爭取言論自由，群眾是不會參與的。批他，說完了，繼續在不知道天水圍在哪裡住，繼續宅男。這些人真的你有些人懶泥腐不想逼的，你想幫一下他沒用的，有些人你是想幫他的，即是道道都不請你了，你沒事撈了，我幫一下你，這些人恩將仇報的。 這個黃岸言我告訴你見到他就避之則吉，尤其是千萬不要跟他拿法律意見，因為你跟他拿法律意見你給了一些機密資料他的時候，他會隨時倒轉頭利用這件事來打擊他。不可以的，他不是律師，他沒有執業，這個人的操守都不可以這麼難，這個操守就沒問題，因為是宅男來的，你知道一個幾十歲的宅男 給他同情的鬧少一點，不過麥潤壽就鬧多一點。這個是特區政府要鬧多一點，香港電台出來的人是很厲害的，麥潤壽香港電台打了幾十年工，他第一件事就是擺款，一會兒回來我告訴你怎樣擺款。 你知道在DBC的時候我和Morris一人share一個辦公室，我們沒有款的，沒有，你知道沒有染雞籠，有通頂，是人都可以進來的。 他做了台長第一件事，將兩個辦公室打通，我們中間本來有塊玻璃間住屏風，拆了他，一個人坐在整個寫字樓，有沒有封頂， 然後就找個秘書在門口，一會兒回來講一下個笑話給你聽。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晨8点由郑永森报道新闻，塞浦路斯国会否决征收存款税，36名议员投反对票，19票弃权，支持计划的1票都没有。政府在国会表决前修订计划，存款少于2万欧元的全部不用交存款税，但最终仍然未能够取得议员支持。 国会的决定意味塞浦路斯不接受欧元集团100亿欧元救助， 德国财长表示遗憾。 台湾传媒报道，马英九总统在梵蒂冈出席教宗就职弥撒期间，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不期而遇，两人交谈气氛良好。马英九在记者会说，与拜登讲到美国民主党政府核准向台湾出售两批武器， 又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他除了感谢美方，亦表示希望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报道有引述马英九说，他主动向德国总理默克尔打招呼和自我介绍，表示希望双方有机会多些接触。台湾传媒说，马英九出席教宗就职弥撒的时候坐在第一排， 其后马英九和夫人周美青和教宗方济会面大约一分钟。美国内政部长萨拉萨尔宣布，去年底飓风桑达吹袭后关闭的纽约自由神像将会在今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向公众重新开放。自由神像所在的艾利斯岛，包括码头和能源系统在内的基建设施， 被桑达严重破坏之后，一直关闭全面维修。警方在港岛大坑道调查中怀疑凶杀案，带走两名外籍女佣。案发在星期日，患有唐氏综合症的52岁男事主倒卧在洗手间，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一度认为无可疑，但寻日为死者初步检验，发现颈部有怀疑被勒过的痕迹。 警方再度事发单位调查，带走两名分别40和70岁的外籍女佣。警方今日稍后会安排验尸。一名休班警员怀疑醉酒袭击同僚被捕。清晨4点左右，一名休班警员在湾仔轩尼斯道533至555号怀疑醉酒，警方到场作口头警告， 但有人不理劝告，并袭击一名警员。久前期间，有人扯去警员的对讲机， 警员使用警棍将男子制服。被捕男子25岁，他以涉嫌袭击警务人员被捕。混乱期间，一名男警员受伤送院治理。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456点，升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229点，跌8点。在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北部，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雾，夜间稍后有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早晨早晨，3月20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睇返港岛区先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呢少少车龙啦，排返到湾仔运动场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过到怡东酒店㗎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神咁早已经去到油站㗎啦。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到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上桥位开始车多噶啦。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哇，今日 A 一版，喂，呢个头条都几厉害啊，好似电影啊《沉默的羔羊》咁啊。唉，派记者入咗去小榄精神病院探一探杀父母再碎尸个疑凶。系啊，可疑嘅疑，亦都系疑子嘅疑啊，呢个疑凶啊，都几厉害啦。不过阿通啊，最有兴趣想知道啊，究竟佢点样访问疑凶咧吓？系得到疑凶嘅同意，俾佢入去啊？照计理由就唔会高噶吓。扮病人混入去啊，都几有效果啊。啊，亦或着医生袍入去啦 吓。阿通， 系点啊，大班？ 探监噶，唔系混入去嗰度叫小榄精神拘留中心。 但系会唔会咁快俾你探咧？呢、這个真系成问题啊，大班，呢、這个真系 唔系上堂啊，定系？ 唉，咁啊好难讲啊，真系啊，我真系好想知道啊。不过而家政府嗰啲都好松懈啦，记唔记得日前啊？另一个凶手啦吓，都系扣留喺普通病房噶咋，就咁搵个手扣踏住喺铺床度。唉，隔篱嗰个病人望一望都未话唔惊啊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嘅你，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3月18日到24日，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全场10蚊，本本10蚊，请多多支持，请自备购物袋，扫货、扫书、扫仓，多谢多谢。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新出发， 大声台， 大声 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半到10点，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开心快活人。 下午1点到3点， 前 因后果。 下午三点到四点半， 为食麻辣素。 下午四点半到黄昏六点，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十级自由风。 晚上八点到十点，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十点到凌晨十二点，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1日的時間就讓他正式回覆究竟會不會承認責任和賠償，這個是法律程序的一步來的。 好好，相當之好，麥當勞相當之好。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八点零九分。咁啊，讲下啲反骨仔啦吓。即系个好笑嘅地方咧，就香港电台咧，你要知道佢嘅文化咧，即系佢系公务员架构嚟。 系 今日黄永平都写咗篇嘢嘅。 嗯， 即系如果呢班人继续咁样要做公务员咧，为咗自己利益咧，即系我哋一阵再详细介绍啊，黄永平呢篇文章。其实黄永平以前管香港电台，他说这样搞法迟早香港电台一定变官台的。即是他们根本就错过了。 两次错过了机会。 错过了这个独立的机会。 成为一个公共广播机构。 真正公共广播机构。一次呢就是彭定康时代，一次是曾荫权时代。你说曾荫权想动你，其实动香港电台的呢，当年呢就是董建华。大家都知道在选举期间，唐英年呢个卖假酒的唐英年呢 涉嫌咪得唔得啊？加两个字。 卖假酒噶啦，系你如果唔系咧，你街市得唔会收翻噶嘛？我嘅街市得话 佢稳阵啫，佢话 确保啊， 确保稳阵 啊，咁啊 照顾呢个拍卖者嘅利益。 卖假酒可以豁一豁噶，有人话你卖假酒， 系OK。 佢喺选举期间都爆料啦，话你梁振英当时喺行会嗰度，系要将商台钉牌噶嘛，甚至乎咧，就算续都唔可以续十二年啊嘛，最多续两年三年。 系玩下你啦，系啦系啦。 喂，当时如果唔系唐英年啊，当然唐英年卖假酒，但系都要赞下佢嘅。据理力争咧，商台个牌冻过水。咁但系当时商台续牌有冇同阿董建华啊台底有个交易咧？之后就要 喐你， 即系一磅一行两支咪，起码商台要封嗰两支咪咧，包括系黄毓民在内咧，同我在内咧，咁呢个就真系唔知，呢个咧就永远都唔会知呢个谜嚟嘅，除非余曾有一日去写回忆录嘅啫，或者佢真系讲真话啫，咁啊永远都唔知嘅。嗱，香港电台啲人咧就好怪嘅，但佢哋嗰种杂染嗰种官气好紧要嘅咧，我今次咧就好有感觉嘅啫，即系杜文伟话好有感觉。我今次是很有感觉的。他默认就做了台长之后呢，第一当然我推荐他做的啦。第二样东西，他说他一直讲在立法会讲的废话，即是今天要讲的不是讲是非， 是 讲时穷节乃现。你可以看到从这件事看到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电台的人，或者香港有些人呢，即是浪得虚名啊，欺世盗名啊，你明不明白？他说他在这里什么，因为他有合约，所以又上班四夜无人，只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大佬，他又上班见到我和 Morris， 还有 Fanny， 还有 Kelvin， 很多人的。第二件事，他又都有帮我录那个大班汇报那个introduction， 即是那个开场白。 但我记得那时候是他说有些事他不方便讲。 他不会读的，我尊重他，我只是叫他做报幕而已，即是做唐高院而已，三鞠躬那些而已，大佬。喂，他一做了台长之后，他将我和 Morris 的写字楼，我们两个人以前一直一人坐一边，中间一块屏风，他立刻拆了他， 搬了我的桌子就用來做這個我有一張圓桌的你知道我不喜歡坐寫字桌的就用來做他自己的會客室另外就是一個用了摩托箱寫字桌這個規格就等於大過肥佬禮的寫字樓如果說尺寸分分鐘第二樣東西門口有個秘書講個笑話就要笑話摩托箱 摩托桑還有東西在寫字樓被搬走有一天走進去你知道他穿著短褲你知道他很謙卑很謙卑的穿著短褲拿著雙鞋拿著杯你知道他的摩托桑的格子穿著短褲拿著雙鞋然後拿著杯 沒有啦他慢慢跳條創作人立即瓦瓦走進去拿回東西立即被秘書攔住你哪位你找麥先生有沒有約他回來摩托跟我說大哥有沒有搞錯那寫字樓好像還是我的那時候還未完全交接竟然不讓他進去 立刻有政府部門的架構都想瓦不你知道我就坐你浪費氣直接過根本不需要理你明白嗎你這些人的官威就是這樣你看到他今次在立法會簡直是忘恩負義我跟他做了二十年朋友當年他在香港電台他做了一個叫做什麼鐵達尼嘛 星空奇遇鐵達尼嘛年年搞個什麼同永不放棄同學會每年他要搞那些畢業禮要找人贊助請個大人物去他就很想請特首但香港電台就說你沒有資格他說你D幾你D都不是D你是散工來的大哥我們有規有矩的你請特首 要經我們部門請的我們部門就不會做這些事因為特首未必答應你的那就找我吧我就通過韓達幫我安排了所以幾年特首過去幾年都去幫他搞的令到香港電台對他又愛又恨哇這個這樣的麥潤壽鵪鶉可以做到特首的直達天庭 大哥你現在竟然我不介意如果你說真話我不要緊我們為何堅持D100要說真話呢說真話就是說你不要亂說話你不要吹炎附勢你不要見高拜見低踩你不要落井下石你走進立法會你明知黃毓民和大舅要動我們說我們騙這幫人的公幣一破錢他竟然夠膽附和他們 他竟然附和他們你聽聽這些無良心冷血的人他怎麼問我要說這件事呢不是一個私人利益問題我根本就不理他但我想想昨天終於看了我們網友的東西第一就是我要有個公道公道就是說你不要侮辱我們的聽眾現在我們仍然呼籲聽眾你捐過錢給我們的那些隨時可以拿回的你知道到今天為止反應冷淡 要求600多萬的捐款要求退款的人寥寥可數你兩隻手數不完數不完數不完手指都是只有十多萬要退我們何時騙過人你不要騙人你不要侮辱聽眾 你不要侮辱我們DBC的同事 不要侮辱你是林毓華那個捐款是你Stark的 需不需要在他的頻道上有些宣佈呢 當日在DBC的頻道撩起了這些聽眾的支持 會不會我們D100真是人微言輕 在我們這裡說話沒有人聽的林毓華我真的被你激死聽聽當日在立法會說什麼你就聽完之後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要揭穿這個人的底細因為他掛著招牌他搞個永不放棄同學會 年年有幾百個學生的我們都幫過他我不希望如果一個人的人品是這樣的話他是沒有資格再去教這些學生這是誤人子弟 他在大氣電波也是一個人生導師他是沒有資格的只不過既然做了這麼多年香港電台 我又見過這麼多學生 報名，那麼多家長擁護他， 我對他人仍然有些信心， 覺得他有些信念， 我讓他做的。 但現在終於發現不要搞，大佬， 真的不要搞，我勸他不要搞。 你聽聽他在立法會講完這些事，你就知道我為什麼要。 這是警誓，這不是為了私人恩怨。 沒有私人恩怨成分在這裡， 因為我考慮了很久， 終於決定講， 是為了一個大一點的利益。 大一點的利益就是公眾利益， 就是學生的利益， 家長的利益。 我是三番四次受到壓力， 他說那些政論的節目一定要還聲於民， 一定要做好這些節目。 我絕對說真話， 絕對沒有。 如果明示的就是一定要將這些節目做好， 罵政府不要緊， 還聲於民最重要。 我想我成長背景令到我都不可能去做這些事， 如果有一天我不出聲走了， 那就是受到政治迫害。 他就是回應陳偉業的一個問題， 黃楚彪叫他，黃先生叫他， 他老闆， DBC的大股東， 叫他繼續罵政府。 你叫他試試， 你夠膽走出來， DBC說我支持 這個佔領中環， 支持康康電台，你叫他講，你叫你麻潤壽走出來講，好像沙達姆寫了一個專欄，王世侄又沒有把握人的段子放上去，幾百萬那段，王世侄你在做什麼呢？麻煩你快點準備名聲帶，這些人你說我的同事真的有問題的，都是要那樣沒那樣。 說回新聞先，等他整完名帶罵完，這個不是罵完，是警誓，即是揭穿一個作為一個年輕人的偶像，一個導師，他如果那個個人的操守是這樣的話，我奉勸家長真的小心， OK？ 因為你會教小朋友看到麻潤壽吹炎附勢，恃窮節賴言， 一個人可以完全擘大眼車大炮，沒有原則的話，對不起，麻潤壽，你有叫人捐錢的， OK？ 在你的節目那裡，很多老人家， 你聽眾打電話來說要支持麻潤壽， 支持DBC， 捐錢不只是捐個訴訟基金， 包括捐D100， 包括買那些飛機術， 包括買收音機。 你麻潤壽就不要人說你說， 為了去到立法會那裡表演， 就說呢， 大班人騙人幾百萬， 我其中一個原因留下， 我都是為了那些人買了心機有得聽， 不想罵我有份騙那些錢。 喂，他講這樣的說話，他的心機可以收其他的數碼台， 不是，他是騙了人的， 對不起，因為現在沒人聽， 沒人聽，OK？ 我免得說他，你明白嗎？我現在講了一件事， 我就要告訴聽眾， 這個世界有這樣的人的， 等於一件事， 這些人是什麼人呢？ 我告訴你這些是什麼人呢？ 林毓華，就是等於今日那份報紙，你知不知道哪份報紙？《蘋果日報》就去訪問倫常慘劇的涉嫌，這個不是人，是畜生。《蘋果日報》今天去訪問了畜生，放了一頭版。為什麼過去那幾天我不講倫常慘劇呢？我覺得不需要講，這是不倫的，畜生的行為，我們不要將這些渲染，但問題是《大公報》竟然夠膽呢？ 你說如果你要批評《蘋果日報》你更加要批評《大公報》。你不要一件事，是人都教落一不幸的事件，你不要take advantage of一些不幸的事件，即是你不要用一些不幸的事件去達到自己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這份《大公報》用國家錢的，如果大家認為你是中國人的話，他是用民脂民膏去搞這份《大公報》。 他就說從倫常慘劇看亂港勢力教唆暴力，本港社會近日連結發生兩宗倫常慘劇，不是兩宗的，其實三宗的，計算我老婆斬我老公也是，親兒報局殺害和肢解父母，一對中年夫婦睡夢中被兒子同朋友 和朋友斬死斬傷，市民普遍感到震驚，專家學者紛紛否釋原因。正常在北京的特首梁振英都表示難過和不安，梁振英肯定是抽水的。 我一會兒才說梁振英在北京遇到什麼事。我現在告訴你內幕，兩宗慘案呢，當然有它具體的背景和原因，於是乎就引述一個沒有名沒有姓的中大心理學專家，你說誰都可以的，你可以說引述一個諾貝爾得獎的專家講話都可以，你不說名字就怎知道誰，就認為行兇者患有嚴重的精神及心理障礙。如果中文大學真的有個心理學專家俾你大公報去訪問或者有講過嘢咧，佢一定有講呢樣嘢。行兇者患有嚴重精神及心理障礙。從事件中可以睇到，當事人平日言行表現有驚人相處之處，包括讀書成績欠佳、工作唔能夠長久、沉迷上網打機、不善與人溝通、純拜暴力英雄、經常自怨自艾、憤世疾俗、怪責家人、怨恨父母等等等等等等。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放眼周围具有这种言行心态特征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多数曾经被学校夹扯或者自行转学辍学，埋怨被老师同学针对，出来社会做事没有一份工可以做得长久，总是觉得被人虾或者工作太辛苦。其实在梁振英的班底里面有很多这些人就是整世人觉得自己被人虾那些人， 就是那些怨 妇，其中一个表表姐就是罗范昭芬。初期就跟老豆老母拿钱，伸手拿钱，但时间久了之后，父母不免就闹几句，跟住就发烂渣，反唇相反唇相搏，这个一言九鼎。最后就是将自己反锁在房间，或者就出去流连机铺，身边就冇屋企人冇朋友，静落嚟咧就冷冰冰嘅电脑，其实电脑好鬼热嘅，而家电脑真系手机同游戏机啊！咁呢啲问题青年咧，或者一啲口中嘅所谓宅男咧，哇！呢个一定唔系黄岸源，个人当然要负上主要责任，但当问题唔系个别而系成群嘅时候咧，咁样家庭、学校、社会就唔能够再置身事外，或者将责任推去害人的机谱啊，或者这个电脑的了。跟着下去继续讲。 我这边又未到主题，这些是铺排来的。 铺排啊，即是 布局来的。 布局来的。 引子来的。 跟着造成本港青少年近来越来越感到困惑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呢，就是社会上一些人所煽惑起来的一股邪气的歪风。听着 林德华。点睇啦，点睇啦， 讲你的。你可以对号入座啊！ 真系 啊，回归以嚟，反对派政客同埋某联港传媒，哇！呢度堆填区一定系，所以话你有份啊，你OK， 系啊，坐都有罪， 以及佢哋背后嘅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啊，知道冇可能根本上咧去反对同埋改变一国两制，亦都唔可能公然。对抗这个基本法同埋阻止香港人爱国爱港，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动摇香港人社会根本同埋核心价值观。喂大佬啊，他究竟是不是讲他自己呢？大肆鼓吹反权威、反政府、反传统，用最难听最恶毒的字眼来闹特首、闹高官、闹高人。 高人啊， 哇！你成日闹我啊，你死啊！我就系高人。 哦，喂，六八九系咪好狠毒嘅字句嚟？ 特首依法施政，佢就歪曲为出卖港人，仲要将特首描绘成头上掌角嘅恶魔，商人营商致富，官员凭表现晋升，佢哋通通闹为咧蛇蝎同埋狗官。哎，死啦死啦！啊，终于到我啦。 唔系、哦，你讲个系数目字嚟嘅啫嘛，系嘛？呢只系一只狗嘅狗啊！ 佢哋示威游行集会，唔理警方劝喻，公然冲击铁马，瞓喺马路挑战警权，将官员同特首嘅照片咧摆喺地下度咧踩，又放火烧旗，喺立法会议事堂里边咧向特首官员掟鸡蛋、掟杂物，出埋纸刀同埋恐吓字句，公投拉布，将议事规则同埋行政立法关系视作无物，恶言粗话咧就满天飞。中央领导人访港，佢哋企图埋身冲击政府推行国民教育，佢哋就话洗脑跟住喺斗众包围呢个政府总部， 令收回什么在反对派和乱港传媒这种倒行逆施抗中乱港恶行之下治安和社会秩序被冲击尊重包容守法这些传统价值观就被践踏而首当其冲身受其害最不幸就是一代年轻人家庭关系失和论上悲剧频生一些人应当受到社会和良心的谴责喂大佬啊 这篇论文真的很差 这个是畜生写的、 啊 这个畜生写的、 啊、 你不要利用一些悲剧、啊、一些伦常惨案上纲上线达到你的政治目的打压异己、 嗯、 如果你说那些东西他们全部可以对号入座、 嗯、 你找那些嘟嘟诊那班人呢、 嗯、 就破坏香港的社会 的和谐你就去冲击人家的法轮功 我觉得我们提及这篇写人都是罪过罪过 不是一定要说、 啊、 因为其实呢我要检讨一下讲自己即是耶稣说他看不到眼中的良木、啊、他眼中的刺他自己看不到、 啊、 喂他就是破坏香港 的和谐、啊 嗯、 大佬即是人家有惨剧即是我们的传媒爱来做头版爱、 嗯、 来渲染爱来烧纸已经抵闹、 嗯、 喂你这些这样大公报你竟然够胆将这些伦常惨剧一死了人、啊 嗯、 就我来推下去呢啊！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啊！反对派嘅身上， 嗯、 喂，你喂，系唔系唔啱啊？林，系咪好折堕啊？你话系咪咧？ 佢太尽咯，真系吓， 唉， 乜、啊、都系为咗爱国吓、啊，唉，真系。 你又要报交通啊？ 系啊，大班。 吓、啊？ 时空报交通啊！ 唉，时空之乃然啊！时空报交通， 哦、知道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8:30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返大家。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呢个深井交汇处啊。中线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嘅龙尾后面嘅富豪花园。塞緊车各位呢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下。好睇返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龙尾依然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去到上面嘅海景大厦㗎啦。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在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要间风西区方面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向中环出口位依然都是车多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排回到骏发花园的至于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的思瑞出回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岛山隧道出回九龙排回到石门汇泉处的哎冇错了我们 D100 班听众是明智的是红是黑是非是白啊公道啊自在人心啦大班都提过啦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如果有捐过去诉讼基金啊希望想攞返钱嘅唔紧要啊凭返收据等合法嘅资料啦、啊、可以取回嘅咁详情留意返我哋 D100 嘅 Facebook 啦唉、啊、正所谓咩啊大家时空之乃然每日行一线啊他朝一定掂搞掂食碗面唉点啊大家 有冇念口王、啊 哦、知道知道 咩时空之乃然点解呀 略略知一二啦一个人家去到。 你唔知点解唔去深究一下 哦深究过一个人去到。 我讲咗咁多年。 我知道我知道，大班我解释俾你听啊，唔系应该系咁，睇下啱唔啱？ 时空之乃然点解？ 当一个人咧吓、啊、个去到某一个地景，即系去到一个地点，唔系应该系地步嘅时候咧吓，佢嗰啲躁切咧情操就会出来啦。唉，大致上咁啦，大班就出自唔知某某某某乜乜。唉， 翻嚟上网睇下啦。 哦，好好好， 即刻同日久见人心冇咩 差唔多啦。唉， 不过就唔系嘅，好似你就话咁解 啊？唔系咩？ 时咧就时势嘅时。 啱。嗯 啊，当个时势出现咗变化嘅时候咧，啊 系 啲人嘅气节咧 出来啦， 啊就表现出嚟啦。 嗯 ，OK， 啱，大致相同啦。 唔系，下一节交通， 系唔系啊？ 我有俾功课你做， 捉虫 做人要严肃啲嘅。 系，知道啦。 上网睇下时空之乃然点解，出自何经何典。 哇！ 因咧你做完交通嗰阵时咧就。当做通识练习下、 哦、知道 用你那把正经的声讲 OK 好 即是报交通的时候 高九度。 大班，我想问咧，捉虫个虫字系三个虫啊，定系一个虫啊？哦，唔好玩啦，唔好玩啦。 你想一条捉一条虫系三条虫啊 ？OK OK， 我一俾你啊。 好，够啦够啦。诶，系赞你留咗。 摆喺边度啊？捉虫。 就系天气，天气要 捉虫摆落边度啊？我 捉虫入 定三条你啊？ 捉虫入 A B C 啊？系。好啦好啦， 入 D B C 又讲错。 好啦好啦，你中意摆边都得，大班。唉。咁啊，天气报道啊，系唔好玩啦吓。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4度，相对湿度系87%。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15至50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咁啊，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啦吓，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早晚沿岸有雾嘅，日间咧稍后有雨及呢个狂风雷暴。哇，留意啦吓，天气变化真系好大啊！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呢个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明日有雨。天气咧就稍凉嘅，咁啊，听日出门口咧着多件风褛啦吓。好，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咯。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唔好，唔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嘅表现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分析幼儿常有嘅负面情绪同埋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嘅方法。留意3月28日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开心快活人啦！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Teacup in the Storm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吴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六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21日的時間就俾佢係正式回覆，究竟會唔會咧承認責任同埋賠償？呢個係法律程序嘅一步嚟嘅。 係好好，相當之好，麥當勞相當之好。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8点36分，继续讲下嗰、那个，唉，一个五人子弟，咩铁达尼话， 星 空再遇， 再遇噶， 佢喺港台嗰阵个奇遇， 系 啊，嚟到我哋 DBC 嘅时候再， 第二次啦吓，所以再， 系啊，再遇归来， 哦，嗰、那个再啊， 系啊， 我又系再次嘅再， 再遇就系再嘢嘅再， 哦 ，OK，OK， 咁啊，搞个叫做永不放弃同学会， 嗯， 但系点解今日我要用啲时间咧？即、就、系、是、我唔系公器私用啊，其实佢讲咗呢啲嘢咧好耐，我睇个人都睇得好清楚，但系终于有个朋友咧一言惊醒梦中人， 嗯， 喂，大班你唔出声唔得噶， 嗯， 吓、啊。因为你不出声呢，有些人浪得虚名呢，欺世盗名呢，无所谓。但是如果牵涉到教育下一代的，它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那你就要站出来讲话，我想想是的。所以我都觉得我有个责任，因为另外一样东西是我找去 DBC 的嘛。第二样东西我亦都在 DBC 里面做了业嘛。我亦都有支持去搞这个永不放弃同学会嘛。不过有样东西就这样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近朱者赤者，啊，即係同我哋喺齊嘅時候咧，佢點都壞唔到去邊嘅。 嗯， 因為 DBC 當年咧，即係我哋喺度嗰陣時咧，有好嘅領導之外啦，好仲有好嘅文化，一個好嘅制度，喺個好嘅制度裏邊咧，壞人係都要做唔到咩壞事嘅。 嗯， 但係當今時今日佢自己去揸 fit 嘅時候咧，冇網管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咧。啊，就出亂子嘅，咁所以我而家喺度咧，系提出警告嘅啫，即系好似上市公司咁刑警嘅啫。 刑警 ，OK。 啊，即系大家唔好怪介意，唔系以为我咧喺呢度咧就公器私用。嗱，你再听下佢话关于呃钱嗰部分咧，你先至兴。 嗰几百万就唔关我事嘅，但系嗰几百万咧系其中一少少我继续留喺 DBC 嘅理由嚟嘅。我唔希望咧，即系我都有份呃咗嗰啲老人家买收音机。 嗱，人哋嘅大舊就話我哋咧，即係你林英華咧，呃咗你拜婆拜公幾百萬啦。佢咁樣嘅回應，即係認同嘅，但係咁講啊，你林英華係呃咗人嘅。嗱，呢個就係邏輯性嘅嘢啦。即係嗱，你再聽多次啊，你唔明啊嘛，你喺度擰緊你嘅雪乾橋，你就皺曬眼眉啊嘛。啊，你可唔可以眼仔正正咁望住咧？啊，再聽多次俾阿林英華。 嗰幾百萬就唔關我事嘅，但係嗰幾百萬咧係其中一少少我繼續留喺 DBC 嘅理由嚟嘅。我唔希望咧，即係我都有份呃咗嗰啲老人家買收音機。 嗱，林旭華好清楚啦， 呃收音機喎，買收音機喎。 佢真係佢唔想同流合污啊。 哦， 佢即係話咧，佢講埋個呃字啊，即係呃咗人幾百萬咧，我都要做少少嘢啊。 哦 ，OK， 即係佢認同嘅大舊講法，你林旭華係呃咗人幾百萬，你使唔使再聽多次啊？ 好啊， 再多听一次啊！林英华听唔明嘅咧，我要导读啊。O K， 嗰几百万就唔关我事嘅，但系嗰几百万咧系其中一少少我继续留喺 D B C 嘅理由嚟嘅。我唔希望咧，即系我都有份呃咗嗰啲老人家买收音机。 嗱，佢都有份呃啊，即系佢认同我啲钱系呃翻嚟嘅。O K， 讲完啦，唔好再听，唔系我啲听众呕噶啦。O K， 唔系打烂个电脑啊，唔好搞啊，大佬。啊！打烂嗰啲数码收音机，好唔好打烂啲电脑？唔系你， 唔好浪费物资 系。即系个问题咧，即系佢咁样讲嘢系好冇道义， 嗯， 同埋系不负责任，同埋佢承认系呃，佢承认系呃咧，即系话你林旭华呃人，咁所以你呃人咧，佢有个责任咧，佢唔想同流合污，所以留喺 DBC 咧就为咗咧啊，喂。呃人咧买咗收音机，所以佢要继续留喺 DBC 咧做啲节目咧，通过数码收音机俾人听。喂，呢啲系咪人嚟噶？呢啲咪人渣嚟噶咯？啊，咁如果何点样可以为人师表咧？啊，点样可以为人师表咧？唉，嗱，我一直考通嘅，通而家应该就温紧书啊。 有啦，冇去查咪查到咯，即刻 Google 就到咯。 我哋有阿 Sam 咧，我哋嘅听众咧就话咧呢个《正气歌》里边咧，时穷节乃现啊，喺《正气歌》里边出现嘅。OK 嗱，意思就系一旦咧，不唔好讲啊，咪阿 Sam 咪呢头听到咧，阿通佢偷懒嘅。OK， 你唔好教精佢啊，嗱，将个 Facebook 收埋啦，唔准佢睇 Facebook 啊，要佢自己上网学下抄嘢啊。如果唔系就冇进步噶啦。啊，嗱咁啊，今日仲有啲咩新闻啊？我哋呢个新闻天地仲未完嘅，因为你未讲下有啲咩新闻，你睇咗报纸你有咩感觉啊？嗱，如果唔系咧，我稍后咧九点钟之后我就会讲下梁振英上北京见习近平嘅结果系乜嘢？ 呢个好听啲喎，呢个。 呢九点钟后讲。 啊，九点之后讲啊。因为咧有头先你讲起就话点样作育英才，点样为人师表，点样系啊，即系有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嘅就系咧，呢排都系经常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系色情案件、非礼案件，为人师表又好，教琴嘅又好，补习老师又好，点解会欺凌啊？男嘅同学啊，女嘅同学都系咁样嘅，即系离晒谱啊！真系啊，系咪世纪末咧？真系啊， 都唔系嘅，呢啲经常有发生啦。咁你梵蒂冈都有呢个性丑闻啦。OK， 咁呢啲冇噶，人性嚟嘅呢啲系。 你寻日晏昼喺边度啊？大伟， 即系人咧有兽性，你明唔明啊？ 你寻日晏昼喺边度啊？ 喺呢度咯。 喺呢度，咁你有冇睇到出边嗰啲系天色点样变化咧？ 唔好赖梁振英啊！我哋唔好赖。 冇人赖佢啊！我即系话咧，我今日见到报纸影到你相，我吓，哇！寻日原来咁样啊，因为我喺室内，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嘛。我主持喺嗰度咧一个论坛，我话咦，睇翻今日报纸吓我一跳，真系出嚟 見到落雨啫，但我係見唔到嗰啲報紙影到嗰啲係維多利海港係咁恐怖啊！真係 點啊恐怖啊！ 啊，冇錯，色變天啊！就真係真係變天啊！ 唉，我話俾你聽啦，我其實好擔心嘅，但我又唔想講，因為如果唔係咧，又話你迷信。 係係。 其實好似呢個諸葛亮咁啊，你睇天象，再睇下近嚟咧，接二連三香港咧，從未試過，即係你話倫常慘劇有，但未試過咁冷， 係同埋咁密啊， 同埋一而再再 咁狠，心狠啊，真係， 心狠手辣， 係 完全係喪失人性，再加埋你觀天象， 係 再睇埋社會嘅現象，再睇埋呢個禮崩樂壞，今日我咧就。做呢个 前因后果 嘅嘉宾主持，因为海放告假 哦，真系啊！ 所以今日一点 咁啊，咁啊，咁唔好讲呢个话题，留翻你同黄师傅慢慢倾啊！真系 夜观天象咧，如果我系诸葛亮咧，我就话俾香港咧，就嚟有疫症出现， 洗手，洗手。洗手， 唔好讲笑，真系呢个沙 士。唔好讲笑，我呼吁啊！ 来势汹汹已经有啦，有上呼吸病嘅人入医院噶， 系。 有入去隔离噶，唔系讲少。不过你医管局而家可能佢唔肯承认呢个系沙士嚟嘅，我唔知。 系 啊，我 系 好担心嘅。 系， 所以点解嗰日我哋喺旺角咧？其实除咗搞你个论坛之外咧， 我哋个派呢个系 关你事啊，人啲家事啊，你多事啊，你人啲家事啊。林郑月娥话：啊，你撑香港电台啊 ？OK， 我哋当日都有派一啲咧。 吓， 2003年卫生署。当年阿鸡真揸 fit 嗰阵时咧，定咗一啲个人卫生嘅指引 提示吓， 包括成人同埋学童嘅。我哋嗰日派咗每样派咗一万张啊，即系每样派咗20,000张啊。 但系咧，最大反应嘅咧就系当时喺街头嘅系听众或者系现场嘅系市民就话，马喺度问：喂，点入会啊？点俾钱啊？大班你明 唔明？唔系啊，我同 Morris 倾偈，我唔知啊，因为我琴日冇同阿 Morris 倾啊，我就前日就话，不如俾人入咗会先啦，收佢钱先咯。 系， 如果有啲人要入会嘅， 唔系我哋搞掂呢个网站先， 唔系俾人收佢钱先，咁我迟啲再公布啲细则咯。咁阿 Morris 就担心，因为佢做生意噶嘛。佢就话喂，你冇细则冇嘢，你叫人俾钱，好麻烦。我话冇麻烦嘅，讲到明。你是自愿入会的我都未公布有什么细则之前你已经给了钱入会呢这个是我们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嘛理念就是支持 D100 的东西有什么会啊你真的又不是黑社会也都不是香港会又不是马会是不是入会就是一个家庭为什么你撑 DBC 的延续又讲错话 D100 最重要是讲真话最重要是看看 DBC 的人看看 D100 的人你睇到個分別嘅，即係睇下特區政府嘅班底，就成班咧係一班咧 loser， 一班咧妄想被迫害症嘅人，一班咧屈屈不得志嘅人，但係佢哋自己又唔去照下鏡，佢唔去反省下自己點解過去咁失敗，屈屈不得志，而家因為咧黐住阿梁振英，嚟一個所謂帝國反擊戰。入咗建制嗰度咧，就围威威咧，围埋一班咧，最惨咧就物以类聚，成班人咧怨气冲天嘅。你如果去到政府总部啊，如果诸葛亮翻山咧，阿孔明翻山咧， 都唔掂。 佢睇到个天象啊，即系行到政府总部天马栏嗰度咧， 系 就见到点解嗰啲咁多怨气喺嗰度升上嚟嘅， 系邪气妖气吓， 但系又唔系鬼嚟嘅。是人嚟嗰啲，仲要系贵人，都系官嚟嘅。 系 应该系官气，有啲贵气升天噶嘛。 系， 但系当你去到我哋个天马栏嘅时候咧，就睇到怨气冲天。黑云盖顶。喂，好大镬噶！ 我哋读历史都有啦，官都有啲有奸臣噶嘛，当然都有奸臣。 嗰啲又唔系奸啊？呢班系一班咧。即係英文最好係 loser， 一班失敗者，一班咧成日覺得被迫害，一班成日覺得咧 懷才不遇，妄想症嚟嘅啫係嘛？ 妄想症啊，懷才不遇啊，最慘 係 成日咧就夾埋一齊咧就諗埋冇好嘢嘅，就點樣報仇？最緊要就報仇，報仇，報仇。啊，仲有最緊要咧就點樣揾翻自由？ 自由行啲旅客嚟香港買奶粉就係佢嘅仇人嚟嘅，咁啊度條屎橋係嘛？ 佢又搞錯啊！佢呢啲係無能。 現在梁振英就走出來說海關搞錯了哪有搞錯這條例是這樣的類似粉狀我真的替海關前線的官員不值 喂,有足指人 不要吵了,不關你事,家事你 你條例啊,說明是類似 任何就算不是給90天的嬰兒吃的奶粉只要是類似就已經是入了禁運的list 你做海關的官員作為前線的執法人員 沒事的,我支持他依法辦事 你條例不好嘛 喂,他拿了一張東西出來,連那個女人,即是我們那位強國同胞 現在一直引起千層浪,回去哭哭哭,以後不來香港的同胞 喂,當時海關是真的拿了A4紙出來給你看 密密麻麻,但最終看到那樣東西是包括了這些米粉在這裡 喂,海關依法辦事,你現在就因為在內地 689還說海關前人員已經吸收教訓什麼教訓一個執法人員依法辦事你就說要教訓他這個不是禮崩樂壞這個不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佔領中環為什麼我們要普選你還有昨天明報的未鬧完的你知不知明報昨天你一說話是假的 我回去看完之後真的假的你知不知道找香港大學去做假做了民調他是那些問題誤導性的如果真的是誤導的是誤導的不是misleading的他說你會不會選一個因為要防止選一個跟中央對抗的人出來做特首你知不支持預選這樣的假設性的問題是人都覺得你不可以選一個特首出來有對抗性的因為防止這件事你不是支持 預選,所以他就說30多%人支持 你可不可以問多一件事,你給我問 你支不支持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這個普選 可以令到泛民主派包括余若薇、梁家傑、何俊仁這些人都可以參選的 你看看多少人會贊成 是,八成,有沒有 99%,除了那些嘟嘟 大哥啊 香港大學已經衰了,為五斗米折腰,蘋果給了多少錢 第一個sample小得500人 給足就十多萬,即是中庭耀,經常都說他拿香港大學的招牌出來,被他賣到當柴燒 10多萬就不要出賣自己的風骨,這就叫時窮節賴言 大班又不用勞氣 任何讀過,稍微讀過,統計學都知道 101都知道 數字隨時是可以被你扭曲的明報重要放在頭版所以有些聽眾說明報我看不到他有什麼罪狀總之覺得不妥當這些就是罪狀他每天做一件事在洗你的讀者的腦袋他已經變成文匯大公了不過好樣一點 我們通常說一句話就是說興本佳人奈何作賊一個就是明報本來是知識分子的報紙因為有公信力的報紙一個就是鍾庭耀以前曾經令到香港人個個對他肅然起敬不知所謂自從那次遊行我已經說他不知所謂四十萬人他說只有八萬人喂鍾庭耀以後港大做的民調不要相信 港大的校章其實現在已經污染了被鍾庭耀潑了紅油下去了已經染了紅了香港大學的招牌就是因為鍾庭耀這些就叫做一粒曱甴屎滴落在窩竹裡那這個鍾庭耀就是那粒曱甴屎而明報就是那隻曱甴屎出來這曱甴屎出來這個鍾庭耀就把它扔到香港大學的窩竹那裡唉 所以我們不如聽聽一些真是有人說是老鼠屎但我是說曱甴屎曱甴屎比老鼠屎衰看不到曱甴屎是便宜來的沒見過人家未見過大蛇屙尿林毓華未見過曱甴屎你見過吃了早餐啊哥那就是你今天見到這些東西唉真是唉 佔領中環啊！与我同行啊，冇得倾噶啦！啊，呢啲咧就我哋 喂占领中环好严肃嘅问题，好分几个阶段嘅嘢，真系啊，唔系话去就去啊，唔好俾啲四个字误导你吓，系好有深度嘅。 唔好讲咁多嘢，呢个书生论证 系 去就去， 系 唔好讲埋谂埋几廿万样嘢，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即系唔好去咯。 哦， 咁你唔得闲咪唔好去咯。佢哋做咩啫？ 即系你认为坐言起行啊？ 如果你唔能够为咗自己嘅未来，为咗香港嘅未来，为咗下一代嘅未来，你连一啲牺牲都唔肯嘅，唔好去咯。如果你惊嘅，唔好去咯。我哋好中肯嘅。你唔系有个决心去争取香港普选就真普选，唔好去咯。 马岳在明报写到有预选即是非普选，有人竟然说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有预选和初选，希望合理化这个所谓的预选机制。作为国家和特区的立法者而顺口开河，令人咋舌。首先是认识问题，世界上面有很多国家的政党都不是以初选来都决定提名，除了美国有这个传统之外，其他民主国家政党仿效美国的做法只是近年的事，亦都只是少数。第二，好像美国两大党或者是台湾民进党的初选，目的只是给支持者投票来到决定哪一个才是最适合代表党参选的候选人，并不会给几百人去垄断整个选举的提名权，同这个所谓的预选机制逻辑是大相径庭。建制派人士预选、筛选、初选乱讲一通，总之就是他选完先到你选。这种乱讲一通、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的手法多年来屡见不鲜，我称呼他为屠谷六仙大法，目的就是令不少不明就里的公众觉得什么选都差不多，莫冲一试，看看你怎么看，于是他们就不会强烈反对咯。但是在公民意识日渐成熟的今日，以这个普选假货来到鱼目混珠，是不能够解决特区当下的问题的。黎智英就在苹果日报写到，我们要同行。有一点我必须要讲，同企在通向正义之功卓越门槛上面的朋友讲，在争取合法的民权地位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犯错。我们不应该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一时渴求而喝了那个敌对和仇恨的苦杯，我们的抗争必须要是纪律严明，永远举止得体。我们不应该被富有创意的抗争沦为暴力行动，我们要引以为戒。倘若我们占领中环的行动出师未捷身先死，很可能会是一些人先搞暴力破坏，令到这个行动没有了道德的光环，令到我们唯一的力量化为乌有。有些人是冲动的，但是也都会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利用这些冲动的人，我们要密切留意。 密切留意啊， 有听众就说我们要信香港的医学界，我都信的，你知道我最支持香港的医护人员的，这个就不用讲了，是人都知道的了。即如果你最近看了一些报纸啊、杂志 做什么十年沙士呢，他是将我们当年这个群众运动一人的口罩呢是完全抹杀了的。这些这样的报纸主流传媒呢因人肺炎，因为呢大班的关系，不想益大班，不想益D100呢，就直情篡改历史。当年是没有一个叫一人一个铲、一人一口罩的运动出现过的。完全是没有的。事功事过，历史有评价。但事实你不可以将它抹杀的嘛。你可以说话当年大班抽水搞过一人一口罩就做了沙士英雄，十点前特首都得的。但你不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嘛。这位听众就是我们要信。我哋梗係信啦，但問題係我哋而家嗰個公共醫療系統已經出現咗問題，因為嚴重缺乏人手，連而家連病床都唔夠啊！你知唔知而家去到醫院歷史重演啊？啲病床好擠迫嘅， 醫護人員人手不足未出辦報酬，但問題人手嚴重缺乏，上有上缺乏，最高級的教授、顧問醫生，去到前線的醫生，再去到醫護人員，包括護士，全部去找真銀，去了私立醫院，再加上現在每年 有5000萬遊客，其中大部份是自由行的遊客，現在在內地，人又固態復民，吃野味，恐怖，這個真的恐怖。如果你想想，當年是內地有個人走來香港去喝，將沙士帶來香港，當年沒有自由行的，現在 一天有幾十萬這些內地人，我不是歧視他們，但他們真是分分鐘是帶菌者，帶這個病毒的人。再加上我們也很多人上大陸，又沒有賴人，也有香港人，再看看，也有香港人走去吃野味，有白癡的。再加上現在沙士在中東、在英國，我們跟英國、我們香港人無緣分界，再加上香港是一個航空中樓，這個樹樓來的。喂， 如果有病毒入侵香港，現在的衛生環境、居住環境，再加上一個無能的領導的政府，對不起，大禍臨頭，所以為何烏雲密布，官星象就覺得有兇兆，我們做人不是去危言聳聽，我們做人要未雨綢繆。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我真是忠谷市民，忠谷我們D100的聽眾。 第一，去買定口罩，現在已經有人搶口罩，不是開玩笑，一會回來再說，講完之後就講梁振英。好啊，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晨9點，由謝永森報道新聞。警方在港島大坑道調查一宗懷疑兇殺案，帶走兩名外籍女佣。案發在星期日，患有唐氏綜合症的52歲男事主倒卧在洗手間，送院後證實死亡。警方一度認為無可疑，但昨日為死者初步檢驗， 發現頸部有懷疑被勒過的痕跡，警方再到事發單位調查， 帶走兩名分別40歲和70歲的外籍女佣。 警方今日稍後會安排驗屍。 一名休班警員懷疑醉酒襲擊同僚被捕， 清晨4點左右， 一名休班警員在灣仔軒尼斯道 533至555號出面懷疑醉酒， 警方到場作口頭警告，但有人不理勸告，並襲擊一名警員。糾纏期間，有人扯去警員的對講機，警員使用警棍將男子制服。 被捕男子25歲， 他涉嫌襲擊警務人員被捕。 混亂期間，一名男警員受傷送院治理。 塞浦路斯國會否決徵收存款稅， 36名議員投反對票， 19票棄權， 支持計劃的1票都沒有。 政府在國會表決前修訂計劃， 存款少於2萬歐元的船戶 不用交存款稅， 但最終仍然未能取得議員支持。 國會的決定意味塞浦路斯不接受歐元集團100億歐元救助， 德國財長表示遺憾。 在天氣方面，同一道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北部，並逐漸向南移動。預測是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稍後有雨和狂風雷暴，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有雨，天氣稍涼，現在氣溫是25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D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跟进翻一个坏车报告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深井交汇处中线啊，坏车咧吓，咁啊仍然未清理好嘅，现时龙尾去到后边嘅小榄交汇处。咁食紧车各位咧，麻烦忍让多一阵，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唔该吓。好，睇返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返洪隧加埋落中环呢就去到海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车都管道口，大家要间风㗎下继续。西区方面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西隧向中环呢自然出口位都比较车多㗎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继续去到呢个爱民村㗎下，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女童军总会到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到骏发花园。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系时穷节乃见，又或者时穷节乃现啊？喺边度咧？出自吓、啊，出自文天祥嘅正气歌。咁咧就话喺危难嘅关头咧，一个人嘅节操啊，先至会显现出嚟嘅。即系简单讲句啦，当自己所处嘅环境啊，或者时代唔好，即系生不逢时嘅时候咧、啊、才会显现出一个人嘅真正嘅节操。不近义词有呢个疾风劲草啦，反义词相反系咩？随波逐流啊，同流合污啊，等等啦。大班老师，唔知道小弟讲嘅啱唔啱咧？ 你跟书念嘅呢个念口王， 喂大佬 啊，念口王都收货嘅，一香港 好多谢。 读书咧，考试咧就真系要念口王， 系 依书直说咧就攞100分。 嗯哼， 如果你走去作一啲咧你自己个人嘅分析咧， 反为冇分， 就要扣分嘅。 系 咁，所以我而家咧，如果根据香港啲学啲嗰、那个学校嘅制度咧，嗰啲填鸭教育咧，你就100分。 好， 如果用国际学校的标准比分咧，就50分。 好，都合格或者满分，明白？多谢大班。 即系净系话你咧就识念书，冇思想。 阿通啊，网上啲解释得几好噶， 系啊系啊，好多人谂 完正气洋溢于字里行间。在危难之中呢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是精神的品格。 嗯、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许多人都可以唱高调或把自己打扮得正好好正派。但呢在这个常用来呢这个表示呢就是忧国忧民之心。 哎，这个更加清楚啦。是因为小弟呢啊，都收到好多 fans 吓、啊，即时 WhatsApp 俾我，系、哎、多谢大家啦、 啊、大家一齐好喎。喂，你哥， 好啦好啦，揸紧车嗰位请紧记啦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Send your wishes, Pino Great You。 够酸咯，大啖大啖咁嗒。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饼，意大利粉，风干火腿， 就配呢一支 Balulu! Lululu!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 听着星期五同埋下星期一下午3:00-3:30为食麻辣素， 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意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 喂喂喂，约唔埋老友， 开心品酒 ，Cheers！ 21日的时间呢，就俾佢係正式回复究竟会唔会呢承认责任同埋赔偿。呢个係法律程序嘅一步嚟嘅。 好好，相当之好，麦当劳相当之好。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如果观天象睇人气啊，再睇埋呢 睇人嘅气息，是吧， 天災人禍，人禍出現了倫常慘劇， 這 些就是人禍來的。 不是六八九做了我們特首才是人禍嗎？ 亦都有一個無能的政府，禍國殃民。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就更得人害怕，就是很害怕有天災。天災就包括疫症的，所以我們正在講緊大家要小心。我真是苦口婆心，不是客人，要注重衛生，不要去人煙稠密的地方，尤其是多人拉著車隨街行的地方更加不要去，人煙稠密的地方不要去。去酒樓呢，我們有個守則，我們遲些會派給會員的，印了之後過了膠，印靚一點袋在袋裡，最多放在林中華章上去。不要去多人地方，去酒樓呢不要用那些公共的手巾，因為你不知道誰抹過。 但他們好像又好像蒸過，又不知道怎樣殺過、滾過，好像好像乾淨的， 盡量呢 就辣那些就不要用， 用酒精的啫喱，上來抹酒，要用公筷，這些大家不記得了，要頻洗手，吃完東西要洗手，吃東西之前又要洗手。 如果有機會去內地的時候你會見到， 不要去啦，盡量 有那些是就算你去酒樓呢，他用一包包呢，那些是 那些濕巾你不要搞， 不是那些杯碟他是告訴你，他要經過是衛生潔淨，我就說大家不要信了，就說 唉，最總之不要去啦，其實不要吃那麼多東西，上大陸最好不要吃東 西，餓住肚去 回來才吃咯。 OK OK， 如果去短 trip 嗰啲啊，長咁講啦，咁啊天助你也啦，我唔理啦嗰啲。嗱，買定咧真係要入貨啊，買定啲嗱，我 頭先你講話有搶購呢個口罩啊， 一箱箱嚟買啊，嗰啲人大陸啲人啊，嗱你而家要去買口罩啊，另外仲有咧買嗰啲洗手液，屋企如果冇呢個漂白水咧，搞埋你1:99，屋企門口放張濕地氈，淋呢1:99落去，你入翻屋企咧啲鞋咧，就印一印佢先，洗一洗先。 濕地氈會唔會跣親㗎？係 啊，擺張地氈仔喺門口俾你我哋。 即是 你唔記得咗，你真唔係啊！你唔記得曬林中華，所以咪提醒你哋咯。擺張濕毛濕地氈，即係嗰啲細細地嘅毛巾嘅廁所嗰啲啊，整濕佢啊，用1:99，我哋洗你個鞋底啊。如果去個醫院咧，翻屋企咧，將衫除曬佢啊。 沖個涼先啊。 係啊。呢啲嘢全部要做噶啦。如果香港真係有疫症出現嘅，如果只有一單，而呢個醫管局被逼可能被我们逼出来的要出来讲的时候，如果你是不需要留港建港的，即是不是有需要要做事要搵食你有能力的呢，即是我们就要紧守岗位啦，林中华讲明了D100的同事要紧守岗位就去第二度啦，如果可以行得开就行啦，去一些去新加坡去啲近近啲新加坡啦，即係起碼環境衞生、醫療制度又好，如果唔係就可以去遠啲去歐美國家咯，冇辦法㗎啦，真係你要諗定買定機票啊，仲要，咪到時冇機票喎， 有機票咪有機位㗎，大班， 冇辦法啦，到時你睇下邊個行先嘅啫，即係我唔係危言聳聽，我真係講咗啲 precaution 啊，即係一啲大家要預備啊，即係 即係你就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啊，你係啊， 咪做定啲安排，你一定要咧做定啲安排，1:99就用漂白水明唔明啊，林英華，漂白水一份，有冇99份漂白水啊？ 揦死揦到你手都穿啊，真係 漂白水係。再得閒倒下落啲坑渠， 99係嗰啲係嗰個係清水，清水 即係嗱，仲有得閒倒下落喺啲坑渠度。 嗯， 喂，好多嘢呢啲要做噶啦，而家盡量避免去人煙稠密嘅地方，即係嗰啲銅鑼灣啊、尖沙咀、廣東道嗰啲少啲去咯。即係見到即係多自由行啲人幫襯嗰啲地方就可以考慮避一避嘅即係唔係話咩？你個問題就話你真係好擔心嘅你。 你不擔心不得的。 嗯。 現在最好找人呢，如果你再小心一點就找個，如果你有你家裡沒有的就找個清潔公司那些拿部蒸汽機來沖下你的坑渠。 嗯。 用這個高壓。 嗯。 即是不最好就如果家裡又沒有的找水喉沖下去咯。 嗯。 開猛水喉肥下去咯。 嗯。 沒辦法的啦，林毓華小心啦，一句講曬。信不信由你。总之呢就天灾人祸，我这个即是我这个什么冒牌孔明冒牌诸葛亮呢夜观天象呢就不是那么过瘾了，告诉你听。还有维他命 C 啊， 嗯， 不是到时买不到维他命 C 啊， 嗯， 每日呢吃啲维他命 C， 还有可能要入啲货呢，如果大家 吃新鲜的生果得㗎，是吧， 问下医生啦。 是 那些 Tamiflu 就有沒有用咯，如果有就要買定的，你記得那時候搶購 Tamiflu 啊，買到成千元一包啊， 但那些不是應該是由醫生處方的嗎？ 不是 Tamiflu 可以買到的， 不是就買來做什 麼？不是你當你有 Tamiflu 是什麼用呢？它是一個 特敏服嘛， 連續吃七日的，當你有個病徵的時候你要開始吃的，一發出來吃就已經沒有用了。這些我不知道問醫生，因為我不是醫生的，有機會我們不是找醫生講一下咯，但是到我們找醫生講的時候就亂的 了。 所以我們如果招收會員的時候呢，其中一樣東西的福袋呢就最緊要給一些貼士大家，再不對如果大家信教的，他作福咯，信神信佛教的就去作福信耶稣的。 不过我们在节目上都会有些配合的，我知道细泽都在谈论可能有个健康的节目，看看这节目看看你的时间表。 不是我们不是我不如这样，你提醒我这件事，不如一会儿蔡浩良将我们的卫生守则呢做一个声带， 一个短的提示， 即这个都是通识来的。第日派就另外一回事啦，我们声带可以播啦。讲到声带要讲啊，我们今天礼拜开始呢就启动那个 D100 大星期日新地的大同台，巴闭啊，节目拉 up 嗱， 呢个朝后早咧，阿林一话，你有冇节目表喺度啊？ 冇节目表喺度啊！ 星期日啦， 我哋啱啱又 话 你吓，你真系吓，永远 星期日咧 啊， 就有一个咧叫做听风者 啊。 八点至十点， 听风者有梁朝伟的 冇，听风者就收风咁解。 哦，好就你有电影版嘅改编嘅， 一个普通话节目，一个讲国情嘅普通话节目叫听风者。 OK， 有陈玉欣，陈玉欣咧就是一个台湾嘅资深传媒人，亦都系一个广播人。另外咧仲有一位叫雨萍噶嘛？ 雨萍系。 雨萍， 雨萍。 就是这个阳光时务的编辑，还有呢一个远自澳洲自动请缨很热心的程思华，程思华就去普通话店，虽然有略带香港口音，我没所谓的讲普通话一定有方言口音的，毛主席有 邓小 平有这个湖南口音，邓小平有熊猫口音叶剑平叶咩？叶选叶咩？叶剑英 叶剑英 嗰叶选平叶剑英咧就广东口音我哋香港领导人咧，尤其是澳门嘅，而家俾领导人赞嗰个笨人咧，嗰啲咧就唔知咩口音，嗰啲就叫做 澳口音， 嗰啲叫麦卡菲口音当年我最尊重嘅大法官咧，这个 李国能 李国能呢他那些呢就英文口音牛津口音所以没所谓啦，即是程思华我一定信他的，他说他的普通话店是一定店的。这个就八点至十点听风者，一个普通话的节目。十点到十二点，哇，想学英文又识英文的一定不可以错过了。有入了中国籍的荷兰人司马文区议员，我们呢这个数码港的当区区议员Paul Zimmerman 和谭雁同大家都识了 沙姐 就做主持，一个英文版的风波里的茶杯 Tea Cup in a Storm，嘉宾主持巴闭了，有余若薇、刘慧卿、 毛孟靜 Emily 咁今日禮拜第一輯咧，個嘉賓主持就毛孟靜，跟住就輪到劉慧卿同阿余若薇噶啦。咁就每個禮拜一次，咁啊直到我哋搬翻數碼港之後咧，如果啟動咗第五台之後咧，就會日日都有嘅呢啲節目。 哇！勁 啊！咁啊，呢兩個節目咧就大家值得留意嘅。咁啊，跟住落去啲節目就對沖人生路，就改翻喺12点至2点。因為錢志健話咧，好多人喺多倫多佢啲 fans 咧喺 Highway 7揸緊車嗰時候會聽嘅。OK， 我點解佢唔話 Highway 41？ 我又唔知點解 Highway 7。我喺 Toronto 啊，我唔記得條 Highway 7，我淨記得有401嘅。咁咧就一個 bilingual 嘅節目，即係雙語節目，有時中文，有時英文。 係 兩點到四點好玩星期天。係4点到6点。就旅遊玩家，六點到九點冇得頂啊！黃金的旋律英文金曲伍嘉年，嗱九點到十二點咧，我就揾緊一個英文人做英文嘅金曲節目嘅， 可唔可以無需自薦嘅？ 邊個啊？ 我唔知啊，我即係話，即係有如果有朋友啊， 我揾緊 Anders Nelson， 佢就係要睇下同香港電台嗰份合約合同咧， 冇問題㗎。 有冇 衝突？哎呀 ，Anders 真係， 佢話唔係啊，佢話佢簽咗嗰陣時諗住嚟 DBC 做咧，佢同香港電台簽嗰份合約咧就英文台講明，咁佢話而家你要我嚟，我話而家我呢個都係中文台嚟㗎，唔係英文台嚟㗎， 係咯， 係啊，你唔使擔心，我呢個唔係英文台嚟㗎，同埋我呢個網台嚟㗎。咁anyway， 佢就話去 check 下個合同先， 冇事㗎。 咁如果得嘅咧，佢就主持九點到十二點嘅 Anders Nelson 嘅金鋪， 正啊真係。 但係佢今日禮拜唔做得， 佢好多音樂嘅朋友又可以咧，仲有除咗播歌之外，仲可能會夠啲嘅人物嘅訪問添。 今個禮拜咧，我就揾咗我哋 DB 呢個 D 一百嘅， 有 DBC 嘅延續嘅 D 一百嚇 ，D 一百嘅明日之星 係 阿飛 係。 就呢個繼續呢今個禮拜做住先啦。香港情懷非常聽。 咁 我點名㗎啦，佢要由姚蘇蓉開始一路播落去。由歌廳時代往事只能回味。 咁即係一定有徐小鳳㗎喇喎。 咁呢個就你點呀呢個。 我點唱我點唱。 風雨同路㗎。 係一定嘅。 林德華一路咁就播落去。OK， 咁呢個就係大同台。 大同台。 星期日新地大同台。嘅節目安排， 聽風者嚇，啊正啊！呢個新節目 好犀利啊！個聽風者，大家要聽咧，中國國情，而喺你喺大陸聽唔到嘅嘢咧，喺呢個節目一定聽到普通話節目。咁其實將我本來安排兩個普通話節目嘅，但我而家仲同一啲人傾緊。咁另外咧，我就揾咗程翔同阿夫子咧，就做一啲普通話嘅通識。國情嘅通識， 即係短打節目， 咁啊日日播嘅呢啲，我哋有咁跟住我會揾埋嗰幾位英文人咧，做啲英文嘅通識，就唔係教英文，英文嘅通識，都喺我哋個台日日播嘅。 講下咩叫民主啊嚇？ 唔 係講咩叫選舉啊？ 英文通識啦 ，OK。 好咩叫公平啊？ 有咩讲潮州话粗口通识啊？ 要照嘅摩罗摩， 搵翻琴日嗰人嚟得。潮州话粗口大全， 唔得，读书人嚟我哋系啊。 你唔识听嘅，你咪当唱歌啦，大佬好鬼好听嘅潮州话其实， <Okay. S 1> 其实潮州话系好好听，我成日觉得咧。我听 我哋成日咧细个时候成日俾屋企人闹咧，即系我做错嘢就诈屎机人咁，我成日闹。 啊，我成唔系我哋嗱，我哋嗰位主持系女士嚟噶，唔系长平啊。 系 啊，系雨叫雨士啊，唔系雨平嗰 啲。哦，雨士啊 ，OK。啊， 唔好搞错咩？佢 Dorothy 啊，系唔好搞错先。OK， 阵容好劲噶，系香港冇呢个。冇呢啲咁嘅節目噶，你全香港冇一個電台聽到，全世界都冇一個電台聽到嘅呢啲節目。咁有人就話台灣人做主持，喂，台灣國語同內地嘅普通話有分別嘅，唔使擔心啊。啊，曾啟恩呢個曾嘉欣，喂，中國人冇分台灣、內地、香港、澳洲，啊，我哋呢個係大中華節目。OK。另外一樣嘢咧，我哋呢位台灣主持好巴閉嘅，你到時就知噶啦。佢嚟咗香港好耐噶啦，嚇咁啊，波斯文文好掂噶。如果點解大家會諗到我揾佢做咧主持咧？因為有個朋友同我講：，喂，掂啊，波斯文文。佢話呢個係英隨時係英文大班。 他一定碰，他說聽過他去開區議會，他罵那些垃圾區議員罵隻狗一樣，罵人不用本的，荷蘭人其實很威惡的，我告訴你，我以前在加拿大跟荷蘭人做過同事， 荷蘭很懂做生意的， 不是，很威惡死的，跟有德國人 的那種硬朗的作風，但有呢计数就好精的，荷兰人你同佢计数啊，你唔好计我话俾你，唔系一个先啊，一个先之后都同你计啊，我话俾你， 即系点数死啊，点数位之后几个位系嘛？ 系咁，大家拭目以待啦，洗耳恭听啦，今日星期日啊，18点开始就有新节目噶啦，咁啊。 头先咧，我哋嘅同事打咗一个英文出嚟，高 Dutch 嘅点解咧？吓，话教英文啦又。 好 Dutch 通常嚟講，咪大家夾錢咯 ，AA 制咯 ，AA 制係啦。 咩叫荷蘭拍賣啊？啊， 調翻轉頭啊嘛， 由高拍落低，好嘢。 就唔係由高由低至高啊？ 好嘢嚟㗎，荷蘭拍賣好嘢嚟㗎。 一定咗個價之後嚇，冇人成價。 譬如我呢個我哋D100 係 攞啲數碼手攞啲 煙燻品 數碼呢個互聯網收音機出嚟賣 係 嗱定价1500，有100部，你而家可以 bid 啦，1500你唔买，咁啊1400， 系，我而家啲商场都有啲咁样嘅系 1300你买唔买？喂，咁你就开始喂谂下，喂悭咗200噶咯，好快啲买咯，再唔买咧，就分分钟冇咯，咁啊1300买1200，喂好多人就跟住抢噶， 系， 你唔使谂啊，如果有时有谂住挺到落到1蚊咧，一嗰份样嘢一定唔系好嘢，冇人要啦。啊！第二又冇乜可能啦，因为嗰个攞出嚟拍卖嗰条友可以收翻噶嘛，所以咧好多人唔明噶啦呢样嘢。 阿班9:24啊，仲有好多人等紧，喂，究竟系梁振英喺北京出咗咩洋相咧？吓， 梁振英去到北京真今次真系好惨啦。先讲一样嘢咧，佢好离谱嘅。嗱，呢啲人咧又系公器私用。 嗯， 点解话佢公器私用咧？因为他呢就在北京呢特登带埋成个团，那些差仔团呢就坐这个高铁去天津。咁去天津做什么呢？去天津做什么？我问你了。 天津做什么？ 除了他要坐高铁之外，你估去天津做什么？ 不知道，他好像以前在那里教过书，还是在那里献过计嘛，是不是见市长啊？ 我告诉你，这些就是公器私用。 探一旧朋友，是不是 喂，探朋友啊，大佬讲到明噶，唉， 咁佢同嗰个城市有特别嘅渊源啊嘛， 咩渊源啫？嗱，佢想去呢个天津咧，佢系咪去天津啊？去天津访问啦，佢就去探天津嘅市委书记孙春兰啊。点解咧？因为同阿孙春兰咧，好老友啊，曾经喺香港见过好多次面，梁振英仲话咧，如果知道阿孙春兰上任之后咧，已经想第一时间去天津访问噶啦。可能咧兴奋嗰头啊，朝头早谂起要同啲老友记叙旧，加上90年代开始咧，佢做过天津市嘅顾问， 系咯， 搞到梁振英咧去到天津就落极忘形啊，唔记得咗习近平有啲训诫，呢个训诫系咩咧？就是叫不要搞埋那些咁嘅提字啊，嗰啲嘢。你知唔知有习近平有8条守则噶？佢唔听话，你知唔知啊？ 咁唔好大鱼大肉咪得咯？ 佢唔系啊，佢走去提字啊。 因 为习近平其中有一条咧，就话习百条里边有一条咧，就话不提字词啊。呢个喺规条里边咧。放咗落去，叫啲领导啊，唔好去啲地方帮人提字啊。 咁会唔会梁振英去咗，佢觉得唔系自己唔系领导啊？ 去到规划馆嘅时候啊，临走嗰阵时啊，帮人提字啊。 咁靓女一个系咪提出到？ 系，总之有就私器，公器私用啦。你去探朋友咪探朋友咯。你使唔使咁大阵仗啊？你同天津有呢个。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同呢个孙春兰老友记，关我哋香港人咩事啫？去天津咪压你啊？ 唔系、如果倾到啲嘢，可能又大歇香港咧， 多啲自由行嚟啊！ 啊， 俾运晒奶粉去天津俾佢卖啊！天津嚟嘅人可以带4罐啊，出口啊？ 不知所謂剛剛才被老闆罵完你知不知道很嚴重很多人不知道老闆說什麼你知不知道習近平說什麼找好落實找好落實你知不知道叫找好落實他見到習近平見到梁振英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跟他說他說我很高興看到梁特首穩中求變這樣的一個施政的理念沒問題啦這句接著糟糕了在香港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這些是客氣說話認同這個穩中求變的理念即是沒問題啦第一林毓華你去幫我籌錢的計劃挺好又得到市民支持 你講出來似模似樣不過大件事關鍵是甚麼呢就是找好落實即是你根本只是口說說就天下無敵這是好事來的一樣穩中求變你拿實去你就應該落實去做你沒有嘛 大哥,你知不知道這句話就等於完全一樣一樣,哎呀 習近平認為穩中求變的施政理念得到廣大市民認同而他就做了的話就不用香港各界去努力又不用特區政府履行職責即是說你說的穩中求變是支持的但問題現在你沒有做到所以麻煩你麻煩你團結大多數做些事出來給香港市民看留下來告訴你聽等通報連交通之後 佢真係俾老細散到一面灰啊,灰,客氣你又。D100,大聲台重新出版。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時30分這分鐘繼續有話通話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那時龍尾新鴻基中心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洛中環依然去到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樂灣仔兩邊仍然車多管道口 繼續要選風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交易廣場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就由站另外加士居道過排返去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龍尾進化花園至於加士居道向右馬地這分鐘去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思瑞和大學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只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哇剛才聽見大班講星期日大同台的節目真是精彩的有英文節目普通話節目真是多彩多姿多姿多彩但無論你是身處外國 或者香港人一樣適合聽的剛才聽到有Anders Nielsen剛才請示過林伯就是麗的戰士當時那個外籍人士講廣東話很厲害拍過很多劇《玉血太平山》等等我記得他曾經接受過訪問他說原來他跟李小龍拍過電影這麼厲害就是猛龍過江當時他讀書在外國就被人捉了去嚇穿一兩個鏡頭好像說不知道有沒有錢收的 在後巷小龍和那班壞人走去後巷耍雙節棍的時候他曾經閃過兩個鏡頭結果被李小龍當然了一鋪兩個鏡頭就躺下了首映麗也有份去看他說看不到自己因為快得滯看回秒秒慢慢定價出現了兩秒鏡頭他都很開心挺有趣的他的廣東話真的很厲害當時參觀過DBC和我們聊過天好了好了駕駛車 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 Cheers 喂，你未饮完、啊 我一定要试到一支最好的意大利酒，我用嚟复活节开 party 啊！ 意大利酒 ，San Giovese 啊 ，Pinot Grigio 啊 ，Barolo 区嘅，你想要边支啊？ 咦，你咁熟嘅？ 听日星期五同下个星期一中午12点到12点半，开心快活人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嘅意酒会友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拣优质意大利酒，咁你咪唔使饮到呕啦！喂，哎呀，唔识饮就乱咁饮啊，真系早唞啊你！ 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了。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s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重新出发， 大声台， 大声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昼7:30到10:0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昼10:00到下昼1:00， 龙凤大茶楼。 下昼1:00到4:00， 周末饮冰山。 下昼4:00到黄昏6:00， 恩典时刻。 黄昏6:00到晚上9:00，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00到凌晨12:00，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还声于文。 21日的时间就俾佢系正式回复，究竟会唔会咧承认责任同埋赔偿？这个是法律程序的一步嚟嘅。 好好，相当之好，麦当劳相当之好。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啊，有一个要澄清啊，林毓华成日俾你捣乱当嘅。 点啊？ 今个星期日 啊， 8:00至10:00 啊， 打头阵嘅《听风者》普通话节目 系 主持人陈玉欣， 系 仲有一个叫宇文， 宇文、哦、 又唔系平， 哦 又唔系常， 宇文 OK 啊，叫宇文 OK OK OK， 有冇搞错啊？ 系 我。另外一个咧就系远在澳洲雪梨市嘅程思华， 系 咁我哋就环球广播用普通话， 嗯， 呢个节目咧叫听风者， 嗯， 即系咧就 听电话嘅， 呢个唔听嘅， 哦唔听电话。 迟啲我哋有个节目咧， 系 巴闭啊，另外一个节目搞紧噶啦， 嗯， 普通话， 嗯， 接电话嘅， 嗯， 环球广播嘅， 嗯， 你知唔知叫咩啊？ 接节目主持边个先？ 大统华广场， 哇，去超级市场买嘢啊！ 系咯，咪讲嘢咯。大统 华 系，大统华好巴闭啊！你知唔知多伦多？你知唔知大统华咧就系一个台湾嘅超级市场嚟嘅， 而家俾人收购咗嚟嘅， 俾加拿大当地嘅超级市场个粒罗斯， 系 巨人嚟嘅，又系即系好似香港百佳、维康嗰啲咁样，就收购咗，就用佢哋嗰种翻鬼佬，即系嗰种管理嘅 logistic 嘅， 系 管理方式咧去管理一个中国货品嘅超级市场。咁啊！ 但系 相劍合璧啊！ 鬼子佬嘅超市冇失貨噶嘛， 如魚得水啊！佢哋一管理咗之後咧， 沒得頂。所以將來一天麥當勞賣糖餐呢，你就知道呢沒得頂的了，有人家那種管理的方式， 他動一下告人都糟了，在英國告人啦。 不過說到麥當勞呢，我為什麼要提麥當勞呢？我一直都不提，我避開提這個話題，因為又是靜觀天象看到一個很悲哀的事。你這一邊又說香港有多少百萬富翁，一層樓有多少萬尺，你這個賣假酒的唐英年呢， 你拿幾多萬元一尺， 拿那麼多拿幾多的那麼多酒出來拍了四千幾萬，不要理他真還假。竟然有人為了一個漢堡包過半銀錢， 五點鐘起身，五點鐘去排隊， 十五元，你是不是折墮香港？所以梁振英又好，唐英年又好，麻煩你啊，路有凍死骨的，就十五元啊。 領導人說要找好落實，是吧？ 那位领导人呢，我真的听电话的，听到一阵，不好意思啊，他就窒了梁振英的，就是说你找中求变 OK， 我接受你，你都是那时哄我的，说找中求变，你要选特首 OK 啊，那你做了啊，又有民意又高啦，找中特首啊，那你找中求变嘛，那市民又接受啦，我们又接受啦，那你就做咯，喂，你做了你没做到啊，所以不是叫你，唉，找好落实咯， 找好落实， 跟住仲大镬。香港社会各界能够紧密团结起来咧，去呼吁啊，即系话咧，领导人啊，习近平，即系话香港而家各界咧就冇团结嘅，即系话你梁振英做咗之后咧，香港社会分化， 系， 跟住讲句嘢好大镬噶，嗱呢个啊，习近平咧就中意咧。讲啲土话嘅，如果你今日有睇呢个中门大开咧，苹果日报啊，呢个金融中心，我哋嘅老友记咧，天马男咧，佢讲一样嘢咧，佢就话习近平咧就中意讲咧土话嘅，佢以前讲个打铁还需自身硬，今次整单整句嘢俾你叹下，一阵又要考下冲，考下通，众人执柴咧就火焰高，即系其实咧。如果斯文啲讲咧，就即系众志成城咯， 系， 团结就是力量咯。嗱，咁呢个习近平啊，醒句土话俾你睇下，即系就话咧，如果多啲人一齐去执柴咧，自然泼咗个火咧就有咁高得咁高噶啦。咁就希望香港人团结咧，积极支持梁特首同埋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嗱，呢句嘢好多人又唔识解嘅，等于好多人唔知道找好落实等于查找不足之外咧。呢句嘢即系话俾梁振英听咧，你一系做好你份工，团结各界，大家一齐去执柴就烧高个火，如果唔系倒翻转头烧死你，喂，如果个个反咗梁振英嘅话咧，个个真系执柴去烧咧，喂，喺印度咧死咗系烧尸嘅，咩啊，执好多柴噶就 系， 即系众人执柴火焰高啊，喺印度嘅丧礼系咁噶，啲佛教丧礼，印度教丧礼系咁噶，喂，即系话俾你听咧。你两个一你得两个选择嘅，一系咧团结各界支持你，一系就如果唔系咧，倒翻转头个火就烧到你噶啦，咁啊叫做找好落实， 即系等于咧系引火自焚， 就叫佢咧查找不足，衰个查找不足啊！我话俾你听啊，所以今次去完之后咧，佢点解嗱嗱临咧要搭高铁，走去呢个杭州咧？找救兵 就去攞锦粮系嘛，锦囊系嘛， 梗系啦，去呻啊， 系， 睇下有冇料啊， 系， 唉，所以我话俾你听啊，梁振英冻过水，今次俾老细咁样闹完之后咧，我谂佢翻嚟又做嘢噶啦，但系佢做出乜嘢都系衰嘢噶，冇好嘢噶啦，嗱，跟住佢仲有去同领导人讲，嗱，当时佢应承咗四大任务噶，23条立法而家未喐啦，但有人開始吹風話要立㗎啦，尤其是你家班友又係佔領中環、佔領港台，要有23條就喐你㗎啦，推行愛國教育，嗱，一開始嗰18大，一開波領導人已經話香港人要愛國，要教育，即係話俾你聽，你推個愛國民教育，唔三唔四半湯唔湯唔水。整顿香港电台，整咗啦，而家系呢样嘢佢掂咗啦。不过好衰唔衰，有啲多事嘅人，好似林毓华呢啲咁嘅人咧，走去理人啲家事，你翻去好好搞掂佢。 梁振英腳軟了，他就講了一件事，他跟老闆講，那三件事他都不講，政制不講，香港電台不講，奶粉有講的，三條都不講，很多人怕他講一件事，他就會回來香港會搞好那個2017年的政改。喂，他跟老闆匯報說搞好2017年的特首普選，即是告訴老闆他保證一定會有篩選，一定是一個很安全系數高的選舉進行，在2017年一人一票，很大鑊的，大佬，你聽他這樣說你才害怕，那 需要叫他喊句口號，佔領中環，需不需要？不用， 都是說回他土話的了。那句土話怎麼說？我只是教你的。 眾人拾柴火焰高嘛。 另外一句啊。 哪句啊？ 面鋼那句啊。 不識喎。 前面一句啊。 打鐵還需自身硬。現在600個是硬還是軟的？ 打鐵呢就趁火，打鐵呢一定要趁火熱的，趁火打劫。OK。但你怎樣打鐵都好。你要自身硬的。梁振英有哪裡是硬的，我問你。 都把口咬咯， 都把口咬咯，咁简单咯，死成把口咯。嗱，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嘅， 系 啊，唔好意思，系停咗好耐，何生啊，何生啊，老何， 系 早晨，早晨， 大班， 系啊，又听到你把声啊，真系好温暖啊。 以前咧， 我话 以前我哋叫啲 CID 咧就叫老闸噶嘛， 系 啊，而家老闸啊同个线人讲啊，同啲贤仔讲啊，佢话你叫找好落实咧。唔好大隻講，即係意思話俾你聽。嗱，先鄧輝你又攞咗啦，你好好地做嘢，唔好大隻講。但係呢句説話就係應該咁樣演繹，即係用我哋啲老雜同嗰啲線人講啊，係嘛？即係你啊，先鄧輝你攞咗啦，而家你條你有好多條啊，但係你唔好大隻講話俾我聽。 我都係咁，但係同阿林毓華講噶，你找好落實香港電台嗰啲合同，唔該你，你同佢到而家都未簽啊？ 啊！知啊啲老闸啊嘛， 系 老闸嚟噶。 哦，你原来你啲玩字，我就初初无端整个杂差出嚟做乜鬼啊？而家叫你做无间道咩？ 同啲二嘅仔讲噶嘛。 哦，咁样唔系，同啲都唔系一定老都唔系一定二五仔嘅。你不如话个探长同个杂差讲啊，喂，找好落实啦，今日出去屈多几件翻嚟啊。 仲有啦，众人拾柴就火焰高啊！嗱，我话俾下边嗰句咧就，特首唔好讲偷身啊，唔好讲偷茶啦，就火都嚟啦，偷身嗱，因为打铁还需 好啦，但呢条友就唔硬嘅，算啦， 偷身好过偷茶，偷身 啊，够啦够啦，哎呀，温小姐早晨， 早晨温小姐。 早晨， 早晨， 林伯早晨， 你好， 早晨， 好啊，早晨。 我想讲下咧，话头先你哋读嗰个文汇嗰度咧，我想叫佢咧，佢自己睇翻下咧。 大公报嚟噶，系大公报嚟噶， 冇分别噶啦，大公文汇都系国家机器嚟噶啦。 根本你文革就系你文革啊，父斗子，子斗父， 吓 就系佢哋教出嚟嘅呢啲人，点会系香港啊？ 吓 咁唔讲佢哋啲垃圾啦吓，即系垃圾嚟。咁另外呢就大班我想同你讲下呢，你哋呢朝头早呢如果七点半呢唔使一定呢 set 住嗰个嗰时间系读报囉，我觉得系跟返你以前嘅。 我知咁我哋都系搵啲嘢嚟讲嘅，你知啊，啱啱瞓醒未瞓醒，你真系諗白未瞓醒就要俾个机会去即系入即系咩叫入戏啊。 唔觉得你哋辛苦啊，又 啊即系俾啲白花油去擦隻眼，如果唔系啲眼泪出唔到㗎嘛。 太辛苦呢就可以唔使话。 唔系拉牛上树啊，而家我哋系啊有啲拉牛上树啊，我知啊，我哋要慢慢改善下，今日都系第二日啫。 唔系唔想你哋咁辛苦，唔系 要噶， 如果辛苦啲咯。 如果林毓华唔辛苦， 因为咧前边咧我哋冇咗个阿老总嗰个系新闻嗰个系啲节目咧带咗个标题咧，咁有时候系喺个好似系嗰个。编排到唔系好畅顺嘅啫，系。 唔系个问题咧，就系最近 有新闻天地仲 讲笑嘅嘢，唔系我哋要做好啲嘅。我哋知道做得唔好，我哋会继续努力噶。同埋亦都借呢个机会啦，有啲听众话呢排我哋啲嗰啲机件咧，即系好多时虾碌出现咧。其实系因为呢度呢个直播室嘅设备咧，系仲系山寨嚟嘅。到我哋搬翻去我哋嘅直播室之后咧，就呢啲情况咧就。唔容許出現嘅，所以大家忍耐下啦。 D100 啲听众唔会介意呢一样咯， 唔系 咁， 我哋系专业嘅，我哋要求要高嘅，要求高嘅。 但系就唔使咁介意呢样咯，大班。咁另外我就想同你讲下咧，可唔可以咧加一啲节目咧？因为其实即系。是做一些是关于近代那些中国史啊譬如好像做啲山碑咁样呢因为我呢自己有啲儿孙女啊或者系啲朋友啲女呢咁佢倾咗偈呢佢哋都十三四岁㗎啦。咁但系呢佢哋即系俾啲即系啲学校嗰啲教科书都好误导囉佢哋居然觉得义和团系好㗎。 啊唔系啊。 唔系系啊所以你其实我觉得你哋应该去譬如话好似搵阿黄师傅啊或者即係叻啲嘅中学个中文嗰啲呢就做一啲关于呢啲好似同阿孙孙讲下即係啲读书嗰啲好似类似啲山低咁样呢。 即係啲国情教育啦真係正确嘅国情教育。 近代史真正係真正嘅近代史囉。咁可以到时我哋譬如话你哋当系买呀咁我哋可以买俾啲小朋友呀咁可以即係俾佢哋有多一方便同埋系真正可以接触到真正嘅历史嘅机会囉。咁我讲嘅嘢系咁。 係呀我哋会做多啲 希望系。 通识嘅嘢 㗎。係呀真系可以同埋你可以即係将佢变成 DVD 咁样可以卖俾我哋囉。咁我哋可以就买俾啲小朋友呀咁可以因为佢哋未必屋企。 唔系我諗咁啊你留意呢你叫啲小朋友我哋遲啲咧，即係我哋真係要挺我哋慢慢嚟啦。第一就資源短缺啦，亦都 明白 都要挺搬翻我哋個總部啦。我哋會做一啲咧 apps 咧，係將嗰啲通識擺埋一齊嘅。咁到時你就可以即刻聽到，淨係聽通識啊。譬如聽英文有英文通識，普通話有普通話通識，廣東話有廣東話通識，咁大家可以聽啊嘛。 其实呢就我觉得譬如话因为其实佢哋都唔系我啲屋企人嘛咁都系啲唔系一起住嘅咁我听啫佢哋唔会听㗎咁反而譬如话你哋好似即系諗下用咩方法我唔知 道。哦唔系你如果用 apps 好容易㗎你可以 download 咗之后呢你可以 send 过去㗎嘛喺 Facebook 度。即系用呢个互联网个 social media, 好多嘢可以用㗎我哋就着力去发展呢种科技㗎啦。 你 即系所谓应用科技啦，都唔系咩新科技，唔紧要，到时我哋会教你噶啦。OK， 好啦，咁好啦，就系咁多。 多谢你啊，阿刘生嘅电话嘅接听，阿刘生你好，刘生点啊？ 早晨 ，哇嘅系。 今朝早大公报讲嗰啲说话，我想用一样嘢形容。而家我哋香港咧，一系就太光，光到点样咧？喺地球上咧，光度比人哋光咗好成千倍，但系呢啲系光污染，污染人嘅心，影响人嘅智。第二樣就黑暗喎，黑到呢就睇唔到，唔夠膽將真實嘅錢講出嚟。頭先所講嘅大公報，你以大公為名，但係你將呢啲咁慘嘅劇或者啲人倫家常嘅，唔係人倫嘅屋企嘅發生嘅事，講成係社會啲青少年嘅問題。如果真係青少年問題，你大公報就有一個責任去解釋下點解香港會出現啲青少年十九歲。另一個二十九歲一個，甚至乎嗰個一男一女喺個君臨天下發生嗰啲咁嘅情殺，雖然話我哋唔需要理會男女嘅關係，但係香港就係多咗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啦。大公報你唔好用呢啲攻擊香港啲比較上希望有理想或者個夢想嘅自由或者叫民主意識嘅嘢。如果咁樣你大公報算一份報紙啫，明報已經淪落啦，大公報更加唔使講啦，唔係一個真正嘅報紙，扮報人嘅風格。做埋呢咁嘅事， 阿 Mr. Lau 啊，我有樣嘢勸下你咧，我都會同我啲同事講噶啦。嗱，我哋第一當然咧就好欣賞你，亦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嘅。但你記住打電話嚟咧，你要同我節目主持人對話。即係如果你要發表意見咧，就我哋另外俾個渠道你，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同我哋傾偈先得噶，你唔可以打嚟喺度。發表意見你明白呢個你影響咗嗰個節目嗰、那個嗰、那個節奏同個質素你知唔知啊？唔係我歡迎你噶，嗱、我要欣賞你噶，我哋要傾偈啊嘛。你應該話大班嗱，我係咁睇，咁跟住我又可以插嘴。如果唔係咧，你嗰啲黃師傅又好，我唔係話佢哋啊，阿小班係最好啊，小班係乘機蛇王啊嘛，佢有你講到夠咯，唔得噶。要溝通噶，你要對話 interactive 係啲咩風 互動互動， 當然要互動噶，你知唔知啊？ Okay, 好， 大班啦，咁我记住啊，你以后记住啊，唔系我叫你唔俾你一个礼拜准你讲一次嘅，有冇啫？ 大班啦， 有限噶， 会噶，倾下偈啦。 倾偈 喺呢个香港人嘅痛苦指数， 咁开始啦，咁开始我哋咪有对话咯。 点为之痛苦咧？ 系 啊，七成人痛苦，系咪冇一千万身家就最痛苦咧？七成人， 有一千万仲痛苦啊！ 我话俾你一样嘢咧， 痛苦呢就不是因为个人的那个物质的、嗯、痛苦是有精神价值的，即是我们就算你几有钱都好，如果你有些良知的，你对个社会是关心的，你一样不开心的，看到今时今日的情况、嗯、你明白吗？不是钱的问题来的、啊、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啊？ 这个世界一样东西，我们的中国人价值观呢其实现在是消失了，不要说核心价值的，我有个朋友经常都说我们中国人那些礼义廉耻啊，忠信孝弟啊、嗯、你现在那些伦常惨剧出现呢就是牵涉到个忠信孝弟了、啊、就没有一个孝字、啊、你明白吗？嗱，我有一个朋友啊，我讲俾你听啊，我有一个好尊重嘅，我本来唔系好尊重佢嘅朋友，我一直都以为佢系猪朋狗友嚟嘅。我喺温哥华有个朋友，最近我有啲嘢，我想喺温哥华搞大呢个 D100 佢，咁啊成日叫佢翻嚟香港倾下，因为我唔方便过去啊呢个时候。咁啊，琴日我朋友讲佢唔会翻嚟嘅，因为点解咧？佢一个好年老嘅妈咪咧，即系身体嘅有病啦。佢话佢每日起身， 嗯， 系 呢个人好忙噶。 是 一定去他妈咪屋企， 哦， 喂他食嘢， 嗯， 然之后晏昼食晏又翻去屋企，去妈咪 冇时间， 夜晚放工又做同一样嘢，佢系永远咧，佢阿妈一日在生咧，佢系永远唔会离开温哥华嘅，所以佢话你要揾佢倾咧，唔该大妈，你自己搭飞机去揾佢啦，即系你明呢啲就叫孝，即系我哋晚，即系我哋话咩以孝为先啊嘛。 百行孝为先， 你而家就冇一个孝字嘛，冇一个礼义廉耻、忠信孝弟，都唔需要讲咩香港核心价值。我哋连中国人嗰个价值都冇埋啊嘛。嗱，点解而家中国咧？我有个朋友又系啦，讲我啲朋友，我啲咩朋友都有噶。我有个朋友就好劳气嘅，就系成日话我唔系中国人，咁咧就同我朋友嗌交。喂，你唔可以讲你唔系中国人噶。你倒翻转头，你应该讲而家大陆嗰啲唔系中国人，嗰啲共产党唔系中国人，我哋香港，我哋而家海外呢啲人咧先系中国人。嗱，一言惊醒我，啱，我觉得，我哋应该认我哋系中国人，我哋爱国爱港，爱埋啲一百。但系问题系讲少有嗰个啊，嗱，但系问题系真系啊，点解破坏咗文化大革命？你破坏咗我哋五千年文化，所有文物全部破坏 晒，系啊，全部倒烂晒啊！ 全世界十个最污染的城市九个在大陆、 嗯、 我们大陆的人我们同胞很阴功，连一个食物安全、 嗯、 即是一个国家怎样富强都没用，如果你连市民市人民的健康，下一代的 BB 的健康都不顾的话，连这个食物安全都搞不好的话，空气质素搞不好的话，你就祸国殃民，我都不讲贪污的腐败那些，你明白吗？ 是啊，仲有一样嘢大班啊！ 咁啊，倾计唔好咯，好过你依家人讲晒乜歌啊？叫你，你咪好惊人 cut 你线啫？你系咪？ 冇冇， 佢哋唔会 cut 你线噶。嗱，你记住啊，第日咧唔好写定稿，打电话同阿小巴，唔系同阿小巴交流下，同阿黄师傅交流下，就帮我咧，唔好益佢哋偷懒。OK， 系， 你啊成日帮我哋咧，益佢哋吞波。我而家预备扣佢人工咧。将佢嗰份钱 prorata 支俾你啊！你可唔可以将你个户口 number 俾我？ 系大巴，仲有一样嘢讲嗱，奶粉呢样嘢，但我香港人咧，点解而家越嚟越生得细路少？咁谂深一层啊，系咪一个阴谋嚟啊？而家唔系话香港人唔可以上大陆同上面嘅妇女啊结合，但系相对而家香港人本地嘅越嚟越生得少，反而个奶粉就令到香港人更加讨厌上面嘅人。上面的人不是真的我们要讨厌他的嘛，大家都是希望可以和平共处的嘛，根本就是造成出来香港的种种的问题，那有没有 好收线，哎好啊，因为我们现在教了电话过一场那里自动cut线， 不是吧，没听过这些装备真的 不是有些电话是的你知唔知喺美國加拿大？你講多過幾多分鐘要收錢？ 阿袁太係嘛？ 袁太早晨。 喂，阿大班早晨。 早晨，早晨。 阿林伯早晨。 係你好，你好。 我話阿麥元首啊，佢自己飛起啊，搶個台長嚟做啊。 冇大班，大班益佢嘅。 啊？ 大話精嚟㗎，你唔使益佢啊！ 冇，咁啊唔係啦，我即係只係講一樣嘢咧，佢喺立法會嘅發言咧，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嘅，同埋亦都突顯咗人格出現問題咯。咁有個 Jimmy 咧，呢個肯定係 Mark Sir 啲 fans 啦，佢就話：喂，第一 你找他回來那個電台他這麼壞你怎麼找他這個時窮節乃然他都不明白的人不見了還有日久見人心你明白嗎或者我錯了他的人很假所以有些人當然你們是Mark上的粉絲不要緊每個人都有支持者的如果你認為Mark上是沒問題你仍然很崇拜他你就聽DBC聽他的節目咯 就這麼簡單你也不需要在這裏攻擊他我只不過意思是這樣說不需要不需要我是替你誤解大班這樣說你不介意的好啦拜拜多謝袁太多謝實在是不是都是小事一宗不是小事來的對不起你如果聽了立法會說的話他認同助紂為虐他認同 人家說我們騙人錢這個很嚴重但你特別有說過經過黃世澤剪輯那是直的你不用幫我對不起我反面的你想聽清楚我全部聽清楚那是沒有剪的那是叫剪大舊說的那些東西我沒有剪過麥倫壽那些東西我不想聽到大舊的聲音對不起捉口大哥他就說 騙人幾百萬他說是啊他說是啊我不想騙人了那就認同了林毓華這個世界沒有的公道自在人心你在立法會說的東西入了公眾紀錄的沒得抹得了我現在這樣說都是先禮後兵第一件事我都沒說到要跟他絕交問題就是我告訴麥倫壽做人不可以為五斗米折腰尤其是一個 偶像亦都從事教育工作一定要用身教不要出賣自己的良知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一點都不重要你不是一個標榜教年輕人的你不要令年輕人覺得你在DBC的時候是這樣大班在這裡的時候是這樣 大班你轉身你就罵到隻狗那樣不對的你明白嗎節目時間 好了明天見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